美国等协议相关方无一例外地履行伊朗核协议中的承诺，伊朗在核实后亦都会立即照做，这个是伊朗向美国和欧洲发出的明确信息。下月起退休前休假的港岛东医院联网总监陆志聪表示，经历过2019年的社会事件和过去十多个月的抗疫经验，认为本港医护人员相当专业，同事之间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不会因此影响工作和服务，形容是新型肺炎疫情下最感动的事。对于医管局员工阵线前主席余慧明涉及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捕，目前仍在还押，他说对任何一位同事因为不同原因被捕或者是入狱都会感到不开心，但认为应该信任司法制度并按机构的机制处理。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今早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其中荃湾、元朗和北区更加录得超过1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393点，下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55点，上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10.09，瑞士法郎0.9，加元1.215，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美元，卖出186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早晨啊，朝早6:09嘅时间啊，今天系2021年嘅6月15号，咁啊，可能有好多朋友仔喺寻日嘅时候都已经啊放咗假啦，系咪？咁啊，连续放咗3日假之后咧，今日又再翻去呢个嘅工作天啦。咁啊，今个星期工作天咧都少咗一日噶咯，咁啊，所以4日嘅工作天，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啊快快手啊，又可以做埋啲嘢啦吓，咁啊。今日星期會趕少少嘅，因為少咗一日之後咧，可能你嗰啲 project 啊，可能你嘅工作啊，有好多就堆積咗喺呢幾日要做嘅，咁啊要把握時間做好佢啦嚇。出邊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6%。早上嘅時間見到雷暴警告都已經生效噶啦。今天係2021年嘅6月15号，星期二嘅早上，喺晨光第一線、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频道入边亦都有晨光第一线白元浩继续陪住你，早晨啦、啊！ 晨光每日一格， 做人犹豫咧就好麻烦嘅，每一样嘢都决断唔到，人哋问你，你又问翻佢，人哋问你，你又似是而非咁答。人问你，你又唔系好中意咁样去到答，样样嘢都解决唔到咧，啲嘢就行得好慢。人好多时咧就好容易会做到一样嘢，就系、是、我问你嘅时候咧，你又唔觉意耍得太极，因为你唔想去到做一个决定。喺工作上或者喺学习上、生活上，好多人都会一样系咁样。其实呢个系一个令到大家生活节奏唔系话拖慢，系变得累赘。拖慢咧。慢是一种节奏，是一种舒服的节奏。但比较累赘，你个人就会啊周身唔聚财。不如如果你有这个恶习的时候，有这个不好的习惯的时候，尝试下改了它。人家问你啊，这个 project 做成点啊，有些什么方法做啊，你就不要问回人家，那你有什么意见啊，或者只是答一些很中肯的意见。尝试下将自己的态度讲出来，尝试下将自己就算是少少的想法都讲出来，这个是一个练习，一个好开始。当你每一样东西由微小去到讲的时候，你讲下讲下，发觉就原来对每一件事啊，你都有存在于自己的一种的看法、看法或者解决的方法、办法，大家就会开始越来越欣赏你。想每一件事都做得好，我已经不讲成功，做得妥当，先决的条件就要认清了自己的目标，想想我大概可以怎样做，然后朝着一个啱正确的方向，用一些适合的方式去到呢就处理每一件事。最重要是什么呢？是立定决心，希望做每一件事的决心，那你件事情就会越做越好的呢。加油啊！ 忘掉有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50个人行咗入去装满气球嘅房间之后，学到咗一件好重要嘅事。呢50个人原本系参加研讨会，个讲者突然间讲讲下就停低，话开始小组活动。佢向在座嘅每一个人都派咗一个气球，并且叫佢哋喺气球上面用支 marker 笔写上自己个名，跟住佢就将啲气球收集起嚟，放咗过去隔篱嘅一间房。於是呢一班人就带到过隔离嗰一间房，并且被要求搵返寫咗自己个名嗰个气球，限时5分钟。一打开到门，每个人都疯狂咁样喺度搵寫咗自己个名嘅气球，同其他人又推又拱，又碰又撞，现场一片混乱。不过5分钟过去，搵得到自己个名嘅气球嘅人都唔够1/5。跟住个讲者就话啦，不如今次大家试下随便攞个气球，然后将个气球递返俾上面所写嘅名嗰个人啦。不到3分钟，大家都得到咗自己嘅气球啦。个讲者就话，呢个游戏就好似我哋嘅人生咁，每个人都喺度疯狂咁样寻找快乐。但其实冇人知道佢哋喺边，快乐其实系取决于周遭嘅人。当我哋带俾身边嘅人快乐，你就会得到你嘅快乐，而呢一个就系活着嘅意义啦。 烦忧苦恼 ，no no no no no no no。未退一步，能逃过低压槽，头顶秃鹰可跳舞，桥底废物能大造，蓝天碧海钱也买不到，太美好。你今天伤心吗？变衫衫板好吗？去吹吹海风吧。咁巧我今天伤心吗？变沙滩波好吗？若太阳同未睇等你啦，你今天伤心啊，变朱古力好吗？肚腩仔萎缩吧，为我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有时伤心都有用。请报道，怨苦怕辣无味道，人生即使分数求不到也当宝。你今天伤心啊，变手山板好吗？去吹吹海风吧。咁巧我今天伤心啊，变沙滩波好吗？让太阳同美腿等你啦。你今天伤心啊，变朱古力好吗？肚腩仔萎缩吧，为我哋啦。幻想伤心者可以跟我唱，当笑着当笑飞翔，自由回答次次中奖。变 UFO 变三轮车变飞机自嗨吧，各位变小星星变手拖手变两份拳套都不算差，变支画笔好吗？变支单反好吗？变孤单冒险吧，各位 朝早系6:22啦，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开始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吓，咁啊唔好啊揼到湿晒咁翻工啊，如果唔系翻到公司冷气冻一冻又涉亲，咁就唔好啦。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虽然天气唔好，咁啊，但系咧衫啊，始终都系要洗嘅。有啲人更加中意咧，就连埋屋企嗰啲毛公仔都系自己洗啊！我自己咧，其实亦都中意洗衫嘅，即系唔系话即系攞条河洗啦，系咪？而家洗衫用洗衣机洗都好方便嘅。不过部分嘅衣物咧，其实我都会选择翻咧，就尽快咧就用手洗咧清洁咗佢。例如系帽啊，即系戴完嗰啲帽咧就污糟咗啦，咁自己都会洗嘅。呢啲摆落洗衣机咧，唔系话唔好，第一要等埋其他衫啦。咁一顶帽细细顶嗰啲就自己洗咗佢啦。好啦，仲有啲东西呢，其实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係唔可以放入去呢啲嘅洗衣机嗰度洗嘅。佢原因呢未必呢係真係会整烂嗰部机，反而係会令到部机行唔到。其中一个原因呢就好似皮袋入面嗰啲嘅叫做皮芯。点解呢？因为皮芯具有一个好强嘅吸水力，吸咗水之后就会变得好重。可能原本你个洗衣机入30磅嘅咁样。一浸完水之后咧，佢哇变咗60磅，你谂下个转桶根本都转唔到，咁就好容易咧，甚至乎整坏部洗衣机啦，整烂咗个摩打咧，摩打洗衣机嘅摩打咧就好鬼贵嘅，咁啊锡住佢嚟用。好啦，毛公仔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就系抌落洗衣机洗啦。部分嘅毛公仔咧的而且确系可以嘅。不过咧，我会选择入袋洗啦，因为慎防个毛公仔咧，如果嗰啲毛波仔好似嗰啲就系宠物咁样嘅，好似狗仔咁样，佢有好多毛毛嘅话咧，我都会建议用翻手洗嘅，可以就咁抌落洗衣机即系入袋再抌落洗衣机洗嗰啲咧，就可能会系唔会表面上好多毛，即系啲普通布钉埋一齐嘅，硬身少少嘅咁样，咁我都会咧就选择抌落洗衣机洗入袋咁样。咁啊，梳花洗完出嚟之后咧都几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好多毛毛喺表面嘅毛公仔咧，就千祈唔好放入去啦。咁啊，而且佢嗰个嘅结构咧亦都冇咁稳阵啊，咁啊容易整烂嗰个毛公仔。如果毛公仔系你由细到大都中意嘅，哇，咁啊真系一个唔觉意洗烂咗，真系买唔翻，那个感情赔偿唔到咧，先至系大问题嘛。好啦，仲有布袋喎，布袋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胶嘅扣啊，佢咧好容易就会打烂洗衣机入边嘅，譬如装置啦、机壳啦，咁样嘅话咧就好容易令到洗衣机啊报销啦。咁啊，当然啦，鞋咧，因为我知道好多学生们啦，有阵时懒得洗鞋咧，成堆白饭鱼或者波鞋抌落个洗衣机嗰度洗嘅，尽可能咧都唔好啦。其实咧，你都会洗埋其他衫噶嘛，咁啊鞋本身咧都系会相当之污糟嘅，尽可能咧都系自己洗啦，唔卫生又容易令到咧就鞋变形，而且仲容易打烂咗个机筒。咁我知道有啲即系可能唔识嘅，又或者咧即系唔知系咪心底唔好啦吓，就觉得公家嘢冇乜所谓，就去到人哋嗰啲公家洗衣机嗰度咧，就都系将啲鞋就咁抌落去洗，尽量都唔好啦。呢啲咧喺翻自己嗰度洗，咁啊对鞋咧，而且仲冇咁容易烂，襟好多添。好啦，地毡啊、床上用品啊呢啲，如果入边系含有咧，就系好多嘅塑胶嘅。咁样嘅话咧，当佢喺洗衣机嗰度洗咧，就好容易会变形啊、破损啊，呢啲咧都系唔好放喺呢一个洗衣机嗰度洗。咁啊，人咧好简单嘅啫，啲嘢洗到干干净净，晾一晾翻干佢咧，咁啊心情就会变得好噶啦。啊，今日天气咧就麻麻地，如果你都有啲衫啊要洗嘅时候咧，洗翻啲简单啲嘅衫。咁啊，如果发觉哇真系晾唔干，咁啊不妨喺个厕所嗰度啊，搵啲棍晾起佢，晾起啲衫佢，咁啊开个抽湿机，空间细啲咧，又可以悭电啲啊嘛。 见未怨曲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余生我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我，他梦幸将永续细腻，曾同游人生高峰盛宴，散这别离别垂头丧气。 半钟之前找到仙鹤维敬的 Joyce 郑欣宜，出面29度，这个时候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了。转头回来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天来到星期二的早上，遇上都有白元浩小白陪着你们。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了咁耐防疫的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当地星期三在瑞士日内瓦会面。拜登在北约峰会后会见记者时，形容今次会面是至关重要，又说如果克里姆林宫作出选择，他亦都愿意在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提供合作机会。拜登形容普京是聪明和坚毅的对手，或者可能成为对手的人，又说如果对方选择不合作，并在网络安全和其他活动上以过往的方式行事，美国将会作出回应。医药企业诺瓦瓦克斯公布旗下新冠疫苗的第三期测试数据，显示对新型冠状病毒功效强大，能够为全球抗疫提供多一个选择。这间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声明表示，旗下新冠疫苗对防范有症状感染具有 90% 的功效，对防范中重症感染更加具有100%功效。另外，根据一项次要分析结果，这款疫苗对相关变种病毒的防护效力是 93%， 主要是最早在英国发现在美国流行的 Alpha 变种病毒。疫苗的第三阶段测试在美国和墨西哥共有近30,000名参与者，副作用包括头痛、肌肉疼痛和疲劳。诺瓦瓦克斯计划为这款疫苗在全球申请紧急使用许可，首批供应将会大部分提供给中低收入国家。日本有民调显示，首相菅义伟的政府内阁不支持率达到 45%， 是去年9月上台以来最高水平，而31%受访者认为东京奥运会应该停办。日本放送协会由上星期五进行为期3日的民调，结果显示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 比上月調查時上升了2%，至到37%，但不支持率亦都上升2%，至到45%。民調指受訪者不支持菅義偉內閣的主要理由是認為內閣沒有執行力和對政策不抱有期望等。另外81%受訪者對自己和家人會否感染新冠狀病毒感到不安，40%受訪者對政府的抗疫政策不太滿意，18%的受訪者就表示非常不滿，65%受訪者認為疫苗接種進度太慢。警方突擊搜查通州街公園一帶，是一個涼亭檢獲大量武器，拘捕4名外籍男子，檢獲的武器包括牛肉刀、狼牙棒、長刀、鐵棍、雷球棍、武士刀、长短铁棍、2把菜刀和2个怀疑冰壶。被捕男子分别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外出时没有带身份证明文件，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燒又唔會燒到好高嘅微燒，第二針嗰個反應會犀利啲。嗱，咁呢啲副作用咧，通常打完針之後嘅一兩天會發生，一般係輕微，就一兩日就會過。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谂答错咗起码4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出面系29度嘅气温啦，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早上6:36，今日朝头早等我打电话俾阿芭比林慧先问下佢出边有冇行雷闪电啊，而家雷暴警告、啊，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我谂咧雷暴咧真系某一区先出现啊！我而家暂时呢一区咧系天阴阴啫，但系未落出雨，但系咧明显觉得咧，琴晚应该系有落过雨噶啦。虽然咧我琴晚系听唔到雨声，因为闩咗窗开冷气瞓觉啦，但系咧今朝落楼嘅时候咧就见到个街咧，即系都路面系多系湿嘅位置啦，同埋多水潭嘅。 哦，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咧，其实正值咧就系落紧雨啦。咁啊，但系咧喺呢一个大埔区又落到好大雨啦，咁样。不过去到沙田区附近嘅时候咧，啊又停咗雨咯，咁样咯。 咁、嗯、啊，所以应该系 地区， 但系都应该要带定把遮咯。 系啊， 即系个区会唔会突然之间落大雨啊嘛？ 啱啊，稳阵啲啊，啲雨云咧周围飘噶吓。 是啊，喂，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下啲皮肤嘅困扰问题啊。 哦，好啊。 好多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都系面对住一啲咧，即系转天气可能会出红粒粒啊，甚至乎咧系有湿疹嘅烦恼同埋困扰嘅。 嗯。 咁我最近咧睇到有一个研究同埋报告话咧，其实咧湿疹嘅人士咧，我知道都有好多系要戒口同埋戒得都颇清下嘅。 嗯。 但咧原来咧，只要避开几类嘅食物嘅话咧，可能咧对于你啲皮肤敏感啊，或者咧而家成日咪话口罩肌嘅，即系可能喺底下嗰啲位置咧，会出好多嗰啲嘴角嘅暗粒啊，甚至乎系啲暗粒，可能如果严重啲啊，可能焗得紧要咧，会即系变成一个扑扑啊咁样咧。咁我话咧，原来咧，其实只要咧系控制咗你避免食呢几类食物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好有效咁样改善呢啲皮肤问题啦。 犀利！等我估，等我估。通常咧，如果系啲有敏感嘅，我估都系嗰啲咩蚝啊、青口啊同埋虾，系咪呢啲啊？ 哦，即系你估系海鲜类食物？ 系啊，但系又唔系海鲜，即系全部海鲜，因为鱼通常都食得嘅，唔知点解。 哦，即系嗰啲叫做咩？高级海鲜啊？ 系啊，高级嗰啲，即系注定你冇得食嗰啲咩龙虾刺身啊，咩三公斤嗰啲咩长脚蟹啊，跟住有咩唔知咩边度边度嘅生蚝就冇得食嗰啲咯。 其实咧唔系啊，唔系唔关事。嗱，好多人咧都讲话可能海鲜会系其中一个致敏源啦。嗱、 啊， 咁当然未必唔关事，因为每个人嗰个体质同埋个状况都唔同。咁但系咧，我今次睇呢一个研究报告咧，主要系话因为咧，原来某几类嘅食物咧系会影响咗嗰个肠道细菌嘅平衡啊、 嗯， 即系佢容易失衡。即系譬如有啲人咪话可能会有便秘问题啊，或者肠胃唔舒服嘅，咁可能咧就留意一下会唔会自己咧最近系食得多咗呢几类嘅食物啦。 啊 第一就是最容易估的，就是那些煎炸嘢啦， 好高油， 或是炸过的食物啦。因为呢其实炸的过程当中呢、那个食物的营养价值可能是真的会低了很多，譬如有些人会说炸蔬菜的， 是啊， 煎煎三宝咁样啦。咁其实呢你里面呢嗰、那个纤维呢基本上已经经过油炸嘅高温之后呢就所剩无几啦。咁、 嗯、 剩返呢就係好多嘅油分啦，仲要睇下你嗰啲油新唔新鲜喎、 嗯。 你知好多係用啲隔夜油咁样呢就可能更加 原本都已经唔想食㗎啦。你再讲隔夜油呢三个字我更加唔想食㗎。 咁你冇试过你去帮衬一啲小食店嘅时候呢你见到 工人。 跟住你就咁嘅色嘅， 嗰啲叫做萬年油嘛。 係啊，我都好怕呢一種啊。咁呢個可能就真係要避免一下啦。第二樣嘢咧就係高糖分嘅食物。你有冇發現咧？香港人咧有一類人咧就係咧佢可能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特別係長途車嘅時候咧，係好中意食一啲口香糖或者係啲咧即係可以 pocket size 袋得落褲袋嗰啲細細盒嗰啲糖仔。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其实咧食下食下咧，唔觉咧就会食咗好多糖落去个肚度啦。咁、 嗯、 当然都有好多其他食物，譬如水果啊，或者系真系啲好重糖嘅饮品啊，各样嘢都会加加埋埋嘅糖分咧就会超晒标啦。咁、 嗯、 所以咧，其实唔系话完全冇调味，唔可以食甜嘅嘢，不过就唔好食啲好高糖分或者系即系好难消化嘅嘢咯。 嗯，啱啊，因人而异啦。你睇钟哥吓食咁甜。 佢 一样咁好事， 冇办法啦，我哋恨唔到啦， 天生异品啊！ 最后一类咧，我觉得系早餐都几普遍嘅食品嚟嘅，就系啲咧腌制嘅肉类同埋加工嘅食品啦。 吓、 其实你真系唔少喎，例如午餐肉啊、肠仔啊、火腿呢啲咧。如果早餐咧，通常系即系你出去食嘅话咧，多数都有呢几个选择啦，西式早餐嘅话。 系啊。 食两块咧，可能唔觉咧就觉得，哎，点解块面又痕咗嘅？点解个身好似又多咗啲粒粒嘅咁？咁呢一个咧，可能都真系要注意一下啦。 哦，咁大家要识得食啊！呢、這个真系识食好紧要。如果唔系食到自己嗰啲湿疹啊、啲敏感症状出晒嚟，都无谓啦，系咪？ 系啊，真系要小心啲啦，睇住啦，尽量试下避免一下呢一啲食品，睇下会唔会好啲咯。 系咯，我哋今朝拣早餐就试下避下呢啲食品咯。 好啊，试下。 好，转头翻嚟一齐拣啦吓，唔该晒，转头见。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百科。 除了食嘢要注意之外呢，飲嘢都好緊要嘅。其中一樣我自己都幾鍾意飲，而家耐唔耐呢都會自己整嘅係咩呢，就係果汁啦。果汁呢即係三個字真係正。點解咁講呢，你可以 mix and match 啦。其中一樣我自己都幾鍾意嘅呢就係、是蘋果加甘筍汁啊，唔知道你鍾唔鍾意呢個配搭啦。覺得呢都幾 match 嘅一個效果嚟嘅。咁但係有一啲鋪頭可能佢哋整果汁嘅時候呢就好鍾意用譬如、用芒果做主打啦。有啲咧又可能会用西瓜汁，西瓜汁咧都好好饮。如果喺台湾嗰啲夜市，哇，撩起你呢个旅行嗰条筋啦！台湾嗰啲夜市咧饮西瓜汁啊，真系简直又冇得顶啊，系咪？有苦瓜汁啊，台湾夜市又非常之出名。咁但系我哋而家咧就将啲果汁打烂或者将佢变成果汁咧，都系一个简单嘅步骤。边个谂出嚟嘅呢？啊，据讲啊，世界上第一部嘅果汁机咧。就是一名叫做沃克的外国人，他是美国的医生来的。他50岁就被通知啊，他就需要呢就是不好啊，肝呢肝硬化。他说到他唉都寿命都都慢慢地啦咁样。咁佢啊，梗系唔開心啦。不過佢始終都係一個咧，即係醫生嚟嘅。咁佢就覺得，唉，不如試下自己諗啲方法啦。咁樣，冇錯，你都估到我講咩啦。佢就諗到咧，不如每日試下飲下啲食果。初頭諗住食水果嘅，不過就覺得咧咁樣食咧就好辛苦。咁啊，有啲咩辦法可以加速嘅食水果嗰個嘅效力咧？咁樣，於是乎佢就諗到咧，就將啲水果打爛啊咁樣。啊，呢個佢自己諗噶嚇。他那时被医生诊断即是得回几个星期的寿命，那他就辞了份工想办法自救。那么对于求生的渴望，那么不知道是不是都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觉得都是的。他呢就放弃了医院开的一些药物，那么改用了呢就哇喝很多的新鲜蔬菜汁。他就说到了譬如说是胡萝卜汁啦，那么他可以呢就清洗身体的一些内脏器官这样。那他自己的见解啦。他说又是再造细胞和组织令到他们恢复活力。那么那时候呢他又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咁啊，呢度唔细讲佢啲咩选择啦。咁啊，总之佢就用咗好多唔同嘅配搭，去到咧就制成咗唔同嘅蔬菜汁，或者咧系果汁，仲有系一啲譬如葡萄汁啊，等等等等等等。咁啊，去到做呢啲果汁嘅时候咧，嘅过程系点咧？梗系唔系下用手做啦，你个脑入边都会谂到佢，梗系有句跟住又做整咗出嚟啦，系啦，嗰部机咧就系佢搞出嚟噶啦，佢日夜咧就喺度研发呢一个嘅榨汁嘅工具，嗰阵时未叫榨汁机，榨汁嘅工具喺有限嘅几个星期嘅生命入边都不如研发咗一部叫榨汁机嘅榨汁工具，好嘢啊！几个月之后咧，咁啊佢就企喺一个曾经诊断佢都系得翻几个星期嘅医生前面，佢就话到啦，哇！你见唔见到啊？奇迹啊！我咧就冇竟然冇病发。而且咧，仲好似慢慢好过嚟。根据记载，呢一位嘅仁兄啊，佢最后咧系几多岁咧？系108岁，都相当之长命添啊！吓，不过话分两头，咁啊都系1936年嘅事啦吓。咁啊唔知道有冇断错症，我唔知嘅，唔敢讲。咁啊，但系咧榨汁机就系因为佢喺佢一个咁样嘅经历底下咧，就叫做发明咗出嚟啦。他更加寫了一本書叫做《變得更加年輕》，當時呢就情急之下發明了這個果汁機，成為了世界上第一部的榨汁機，他更加被譽為呢就活性果汁之父。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Fro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 cool 嘅頸後樓，同我跳八拍，不如大膽送到夠，冇怕醜，膊頭扭一扭。Come on， 實驚實的東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難得試過計較半晚，一個門曲式揀下款。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嘣嘣嘣嘣嘣嘣嘣啊 ！Boss 啊，佢哋系 Mirror， 出边二十九度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今日朝头早梗系有我哋嘅职场 KOL 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电话旁边接通咗有 Condi 咧，同我哋讲下 team building 嘅嘢。早晨啊 ，Condi。 早晨啊 ，Bobby。嗱 ，Condi 啊，之前我哋几次咧，连续都系讲紧一啲咧，可能一对一嘅 coaching 啦。咁但系我又喺度谂啦，啊，其实参加咗咁多 team building 嘅训练之后咧，总会有啲人咧系觉得可能自己特别有需要咧去了解多啲自己，又或者调翻转啦，喺公司嘅角度咧，可能喺人力资源上都觉得呢个同事需要再多一啲嘅 training。其实有冇呢啲咁嘅后续服务嘅咧？ 都会有嘅，或者我哋可以分两方面嘅，一方面就譬如佢真系个人自己啦，佢真系想 looking for 多啲嘅自己嘅一啲譬如self understanding 啊，或者系一啲improvement 嗰啲咁样嘅，咁所以譬如佢自己就可以去报一啲一啲课程啦，咁嗰啲课程可能系都系透过一啲活动啊，或者一啲经验啦、一啲经历啦，令佢自己了解多啲，然后喺过程里边自己再谂多啲咁样嘅，咁即系好似啲进心班嗰啲咁样嘅。咁另外第二种咧就系、是、譬如真系公司嘅譬如 HR and L&D 嘅同事，咁去帮佢再即系 develop 多啲咁样嘅。咁嗰一种咧就可以譬如都可以揾我哋，譬如上次提过嘛，揾我温个 coaching 嘅。咁嗰啲就通常比较长时间嘅，譬如非真係八个月啊或者一年咁样嘅。咁我哋就一路做coaching 嘅时候或者做一啲 training 嘅时候呢，都会同返佢公司嗰边去 communicate 返，就係、是、啊呢、這个同事譬如佢返到去工作嘅时候啊会有冇啲咩情况啊，有啲进展啊，或者啊有啲嘢係正咗喎嗰啲咁样囉。 嗱头先讲緊嘅呢就是、可能係为期一段都颇长嘅时间，然后可能就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都係有一啲咁样少少嘅课堂啦，可以去沟通一下啦。咁有冇一啲呢所谓计正班，即係 intensively 嘅一段时间，可能呢就掉你去一个地方我当係好似以前啲 team building 呢，你哋都话好鍾意去到一个地方可能大家都唔熟悉嘅环境嘅。咁就喺一段时间里面呢令到佢训练到一啲嘅技能啊，或者改咗一啲嘅坏习惯嘅啦。 都真係好啱我哋香港人呢都真係需要有嘅，同埋因为我哋好心急，成日好想去有啲咩方法去令到自己有啲 inspiration 啦、或者係真係即时有啲即係变化咁。 係呀係呀，即係最要快囉。 係呀冇错。咁外国呢係有啲班係好长嘅，即係讲緊可能 say 20 day 啊或者咁。咁不过嚟到香港呢我哋就会将佢变返就短少少，譬如 say 可能5 day 或者係7 day 咁样嘅。 係即係浓缩咗啦已经。 或者係啊，因为嗰个空间就香港人始终好难攞到呢啲咁嘅时间。咁不过有阵时咧，你知香港譬如有啲人可能佢真係有啲迷失时期啊，或者佢真係好有意志，就係、是、啊好想转行啊、或者唔係好知自己呢一行係咪真係适合我咁样，可唔可以自己 take a break 咁样嘅。咁呢啲时候呢都可以去参加呢啲比较长啲嘅班，5 day 7 day 甚至乎有啲係去即係由香港多少少係个零星期，譬如 say 真系10多日咁样嘅，咁啊真系有你所讲嘅，去到户外啦，咁就喺个过程里边去自己去生活咁样嘅。 系，但系通常呢一啲咧系捞埋其他同公司嘅人一齐做啊，定还是系捞埋其他出边完全唔识嘅人做咧？ 兩樣都有嘅。咁不過通常咧，公司就會 prefer 係真係唔識嘅人咯，就唔係關於公司嘅嘢嘅，係譬如可能我哋通常一組咧有十至十二個人，咁佢哋係嚟自唔同嘅背景，或者唔同嘅 age 咁樣。我曾經試過當年咧，我係一個參加者嘅時候咧，咁就我嗰、那個課程咧就係、是、講緊十八日咁樣嘅，咁就係由個 age 係19歲去到50幾歲都有咁樣嘅，咁個背景都好唔同嘅，譬如有啲係普通嘅公務員啦，有啲係普通嘅文職人員啦，有啲係真係好似中年啱啱40多歲諗緊搞唔搞生意啊，諗緊好唔好去學一啲嘢啊咁樣，咁就一啲事件嘅情況之下呢，佢哋就想去即係了解自己多啲嘅，咁好正㗎，因為嗰個過程呢係講緊我哋係嚟自唔同背景，又冇一啲即係唔識㗎嘛，咁反而咁樣呢就可以好好去分享自己啊，或者去聽人哋一啲即係通常係我哋會有啲夜晚嘅時候我哋會 sharing 咁樣噶嘛，咁大家都會好願意去分享同埋去聆聽，同埋到嗰陣時係攞到好多唔同嘅鼓勵啊，或者啲 inspiration 咁樣。 我明白呢種感覺啊，即係好似聽眾有時打電話去電台咧，都係抱住一個你又唔知我係邊個嘅心態，我都好願意將我心事傾吐出嚟嘅咁樣。 是啊是啊，同埋真係冇顧忌啊，同埋嗰個環境，因為我哋係去户外，同埋我哋已經係相處咗幾日㗎啦嘛。咁所以會係放心嘅，同埋係會好坦誠。咁同時間因為聽到人哋一啲回應呢，咁自己就再可以諗多啲咁樣囉。咁所以係一個好正嘅一啲真係你可以話係雞精班啦，但係係嗰種補法呢係都真係補到裏面啲元氣啊！ 我感覺上會係之前嗰啲，譬如可能最基本嘅揾出咗自己嘅問題，或者有啲咩缺點啊，可以改善之後咧，其實呢一個係更加深層次嘅。尤其是係因為如果你話好多個公司都中意咧，叫啲員工係去到呢一個層次嘅時候咧，係去面對出邊嘅人啦，就唔係面對翻自己入邊內部架構嘅人啦。無疑上咧，其實都係想提升佢同可能其他啲嘅公司啊，或者甚至乎其他行業、其他人咧，可以點樣溝通得好啲咯。 嗯，係啊，係啊，冇錯，同埋真係嗰種嘅training 或者嗰種嘅補法咧，係唔係植入式嘅？係真係由佢自己發自內心同埋因為有嗰個 duration 有個長度啊，即係有個時間性咧，咁佢慢慢沉澱翻，跟住就係佢自己覺得啊，都真係是需要咁做喎，咁樣咁 所謂一個開竅嘅機會啊嘛！啲人成日話唔知幾時開竅， 係啊，冇錯。 去啊呢啲環境嘅時候，你就自然會諗到方法解決，諗到方法再進一步咯。 係啊，係啊，冇錯。所以呢個都好好㗎。如果譬如香港人都真係，譬如而家呢個時間啦，都真係社會事件啊，或者疫情啊，或者成個世界大氣候啊，令到自己都真係覺得都有啲唞唔過氣啊，或者都想 take a break 嘅話咧，呢啲課程都好正嘅。 好啦，咁啊，今朝早同阿 Candy 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Candy， 冇客氣，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Candy， 朝早嘅时间嚟到6:56啊，出边29度噃，咁可能有部分地区都雷暴嘅，大家留意住啦，雷暴警告啊生效，暂时去到7:30啊，一有 update 就同大家讲啦吓。好，晨光 Coffee Time， 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咧，咁最快下个月咧就会登记噶啦。喂，有调查发现，80%嘅市民咧就梗系希望政府加码啦。派發咧就去到10000元，咁啊報道都話到啊，70%嘅受訪者認為政府咧應該一次過派發5000元嘅消費券嘅，咁講好啦。咁啊有政黨咧，咁啊喺之前嘅時間就做咗一啲民意調查啦，咁啊話到咯，了解政府派發電子消費券嘅意見，嗱咁啊話到啦，頭先提過嘅就希望將5000元加到去10000元。受訪嘅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原來60.5%人僅咧。淨係咧會用呢一個嘅八達通嚇，並冇咧就係使用電子消費平台嘅，好難咧就領取以及咧就使用電子消費券。 咁佢哋话到啦，部分长者生活喺贫穷线底下，没有智能手机，促请政府咧就向长者就发放现金取代电子消费券噶。另外都有调查就话到啦，咁啊有27% 嘅受访者啊话到通常会用嘅支付平台咧就系、可能大家都有用过嘅，例如叫做 PayMe。咁佢哋认为啊，唔少嘅小商户并冇开立咧就公司嘅账户噶，只能够透过个人嘅呢一个嘅户口进行交易。啊，认为政府咧指出啊，较小商户采用嘅呢个方法咧，咁啊不准确。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咁啊之前亦都提过啦，就可以将呢一个嘅政府派发嘅电子消费券咧，咁啊袋落你袋嘅。咁希望咧啊嚟紧嘅时候，当我哋最快下个月登记嘛，咁登记嘅时候咧，可能政府又会听到好多市民嘅意见，然后咧就会推出好多唔同嘅方式咧，去到令到大家咧就使用噶。的自己确咧，咁啊由政府公布啊，去到而家咧，其实你已经发觉咧改进咗唔少噶咯。无论你是用例如成日搭车的八达通，又或者是想住真的好像之前成日所说的会不会买电器啊，会不会就买其他的心头号啊，都好啦。咁记住呢，咁经济体系呢一活跃返嘅时候呢，我哋都要支持返我哋好多本地嘅一啲嘅创业啊，各样嘢最紧要啊。好啦，时间呢去到早上嘅6:59啦，转头呢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呢会有音乐早点。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阵间呢，除咗继续呢都有我白元浩之外啦，7:00之后呢，咁啊 ,Barbie 林慧亦都会返埋嚟同听众一起呢，就同我哋听下呢一个晨光交通消息啦，系咪有天文台嘛。转头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二至到十五岁青少年开始接种疫苗，以及市民转趋积极接种，将会继续观察人数，暂时取消停运的决定。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时话，政府未有接获相关伙伴医疗机构根据协议提出通知结束营运，当局已经向有关伙伴机构了解情况，并获悉伙伴机构会继续留意疫苗接种中心使用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再决定下一步的安排。如果有更新安排，政府会适时公布详情。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今朝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其中荃湾、元朗和北区更加录得超过1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红灯亮起，唐太宗中国古代战马杯所有马匹惊已入闸。 好啦。 一起起步，一出闸就见到白提乌一马当先弹咗出嚟，跟住有车追拳毛蛙守住内栏，转弯入直路，十匹车喺大外档开始发力冚上嚟，只只叮当码头，终点再望啦！想知中国史上边匹名驹跑得最快？电视节目《午夜高场》历史系咁话，今集畅谈中西古代战争技术与战马嘅关系。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8度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嘅。咁啊，先睇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喺直播室入面首先有白元浩啦、小白啦，同埋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Didi。咁啊，听你头先所讲咧，今日朝头早嘅交通咧都比较上吓、多嘢要讲，唔知关唔关，因为天雨路滑事啦吓，咁啊交俾你先。 系啊，早晨啊，咁啊真系唔系咁开心啊。晨早流流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先讲翻九龙先啦，顺利村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顺利村嘅体育馆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需要全线封闭啊！我再讲一次个位置，顺利村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顺利村体育馆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九巴路线23、23M、95同埋290咧就要改道行驶啊！咁啊搭巴士嘅朋友又好，揸车朋友留意啊，就系呢一段路咧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开始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村的中电站对出。另外一宗的全线封闭就牵涉到狮隧的。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有条支路落回红梅谷路的。就是那个位置有交通意外所以都是需要全线封闭的。影响到现在狮隧入沙田就开始车多。再讲一次位置。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沙田方向，咁有条支路转落去红梅谷路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啲车咧就转唔到落红梅谷路啦，需要全线封闭啊。咁而家一带开始车多，咁因为朝头早咧，通常咧小白都知啦，狮隧出九龙就比较繁忙啦，一定。好彩佢而家个方向就入新界，系咁，所以就系开始车多少少，未至于话好长车龙嘅。另外啦，隧道方面都系恒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可能放咗3日假，所以今朝早咧，将军澳隧道咧嘅将军澳入口咧，车龙比平时更加长，平时去到电话机楼嘅啫。今朝早咧就塞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而红隧嘅香港入口咧都开始车多，咁啊车龙就少少嘅啫。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车龙咧就排到去果栏嘅。咁啊交通就系咁多啦。 哇，都好多下。 系啊，晨早流流两宗交通意外全线封闭，我最唔中意啊。 系咯，咁可能因为。即係我純粹誒覺得啦，即係作為一個駕駛者嘅時候咧，係咪因為放假又放咗3日咁樣，咁大家一翻工嘅時候咧，個人仲係有啲唔係咁精神啊，咁就已經駕駛，所以成日都話咧揸車一定要係一個即係打醒12分精神， 係啊， 好精神好精神嘅時間咧，先至咧就係好即係掂呢一個開車啊嚇。係 啊，所以講翻啦，較早前咧咪大涌橋路嘅，咁都好多人都喺度講啦，嗰個所謂嘅孭仔燈， 孭仔燈 係啊，其實嗰紅綠燈嘅旁邊咧咪有個信号箭嘴嘅，即系会显示啲车辆可以直行啊、右转或者系左转。其实原意系好嘅，分流提醒啲揸车人士咧，点样可以优先转弯咧。但系好多人咧都系会令到司机啊，好容易咧以为系绿灯导致到有冲灯嘅意外啊。点解我咁讲咧？咁我上次我就。都好耐之前啦，我坐喺我先生隔篱咧，佢揸车，咁我见到明明系红灯啦，我就冇怀疑侧边嘅箭嘴系绿灯，跟住一过我几大声嗌，你知我啦，几蠢嘅，跟住我你做咩冲灯啊？紧 张啫， 系啊，你做咩冲灯啊？跟住佢话，哎呀，你睇清楚啲先啊，侧边个灯系绿色箭嘴嘅，系啊，所以我老公话，你睇下你嘅视觉一啲都唔敏锐，所以叫我咧唔俾我揸车，我同你讲过啦，有大车经过喺隔篱，我心跳，咁同埋我觉得我系唔醒目啊，揸车我唔够。 唔夠我老公咁醒目咯，可能 講。係啊，咁啊，所以咧有陣時揸車咧，如果發覺自己唔啱做司機嘅，咁咪做乘客咯，係咪？ 我咪要做乘客咯， 幫手導航咯，都係一個工作嚟噶嘛。 係啊，導航好啦，叫我唔好大聲嗌嚇親佢啊。咁我哋都睇翻資料啦，小白，原來咧屯門輕鐵路軌咧沿線啊，即係早前咧2016年同埋2014年咧，都係有司機咧睇錯孭仔燈咧而發生輕鐵嘅相撞意外噶。 咁啊，所以咧呢個孭仔燈啊，即係俗稱嘅孭仔燈，有另外一個嘅綠燈咧顯示器咧，就會去顯示前行啦、左或者右嘅。即係各位司機大佬一定要睇清楚，即係到底係唔係自己行嗰條線係著咗綠燈先，先至好俾油啊嚇。 係啊，所以小白你係咪經過嗰啲位嘅時候，你會特別加 會特別加去，同埋有一個習慣，我覺得其他嘅司機咧都要留意住嘅，即係有陣時如果啱啱轉咗綠燈。前面架车咧，真系谂住睇清楚，然后先至俾油嘅话，其实是一个安全嘅行为嚟嘅。 就 唔好谂住，一转咗绿灯，喂，前面架车可能两秒啫，佢都未行，已经哔哔哔哔哔，咁其实会令到大家咧驾驶嘅人咧就好慌啊，因为大家系啦，大家有个习惯就系我好惊阻住后边啲车，于是乎有你冇你见到好似系咧就俾咗油，其实咧。預期咁我不如咧，嗰兩秒大家都俾咗佢，咁咪等下睇清楚先至俾油咯。 係啊，馬路如虎口啊，真係唔希望有啲咁嘅意外發生啊。 啱啊，好啊，今日朝頭早好多嘢提醒我哋啊，咁如果有交通消息嘅話，即刻又入嚟同我哋講下啦。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 O 咯，Barbie。 係啊。 好，阿 O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嚇，雷暴警告喎，出邊點啊？而家。 此刻嚟講咧，都天色麻麻地嘅。不過咧，望深少少，望遠少少咧，都有個藍天底喺度嘅。咁啊，估計又係驟雨 feel 啦。咁啊，落完一陣驟雨之後咧，又會變翻咧藍天白雲噶啦。咁天氣今日理論上就熱少少啦，比琴日就更加有一種翳焗 feel 啊。唔知係咪咧？即係等緊嗰陣嘅驟雨落咗落嚟先啦。星期二嘅早上啊，大家。要精神啦，咁啊，因为放完三日假期啦，咁啊翻工翻学啊吓，继续。咁头先都听到咧 ，Didi 同埋小白讲咗好多关于交通嘅情况啦。咁估计今日大家都系懵下懵下咁样咧，咁啊揸车油油污咁样啊，咁啊导致好多挤塞嘅情况出现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而家听紧晨光第一线咧，收音机广播咧，最紧要两个字先啊，精神啊咁啊。即係雖然平時就係星期一精神，依家咧就變咗星期二精神，咁啊希望大家今日精精神神啦，充滿活力啦，咁見到喺廣播道嗰度咧，都好多朋友遛下狗啊，跑下步啊咁樣啦，咁啊更加多就係等車翻工啊嚇，咁希望可能好似頭先你哋咁樣講啦，交通嘅情況咧要 pick up 翻啊嚇，咁啊放咗三日假，今日咧又去翻啲作市嘅狀態啦，啊又要繼續翻工翻學啦。比較時間方面緊湊啲啦，咁可能咧啲司機咧都會揸得心急啲，但係冇用㗎，心急，因為咧馬路上好多嘢都係急唔嚟嘅。咁頭先咧聽阿 Didi 咧同埋阿小白講啦，哦，真係學嘢喎，有啲嘢叫孭仔燈啊，就係 要孭仔燈。 大涌橋嗰一盞燈就叫孭仔燈， 其實好多交通燈都係嘅，即係佢有個附帶一嚿綠色嘅，可能會指住向前行或者向左向右，咁嗰個燈咧就好容易的，而且確會有陣時，只要你唔留心睇咧，你淨係見到綠色啊，咁係咪行得呢？原來唔係代表你自己嗰條行車線行得咯。 所以即係駕駛人士咧，真係要好好咁去留意啦。我哋咧就學下乜嘢係孭仔燈啊嚇，喺星期二嘅早上。好，詳細嘅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唔該曬， 唔該曬。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咧驟雨係較為多嘅。局部地区更加有雷暴添，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亦都系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今日都会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暂时去到早上嘅8:30啦。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级度嘅水平嚟嘅。早上嘅7:16啊，咁大家一齐上上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聊聊天。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啊，今日咧带嚟呢一个个案咧，就系同生小朋友有关嘅。咁啊，本身咧，爸爸啦，即系叫做 B B 嘅爸爸咧，都唔系话太想要小朋友嘅。咁但系咧，阿老婆咧就好想要小朋友。咁但系生佢出嚟之后咧，个爸爸又发觉，其实佢又真系咧。都仲未可以扭转到自己嗰个唔想生小朋友嘅心态，咁啊到到生咗出嚟嘅时候咧，无论系爸爸又好啦，其实妈妈咧之前本身都好想要小朋友啊，但系咧都因为生咗出嚟咧太多事情要照顾啦，令到自己压力又好大啦，咁变相咧夫妻嘅关系又差。而個 B B 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優秀嘅環境底下成長咯。咁啊，周華山博士，咁而家點搞咧？ 是啊，这个是另一个常见的情况，就是很多夫妻的关系呢很恩爱，很不错，直到小朋友出世。小朋友一出世呢，夫妻就开始出事，这个是非常之常见的。往往大家对生小朋友或者养育小朋友呢有很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方式、模式。於是就嗰個好多時變成，因為每日都要面對佢嘛，同一個小朋友係我哋唔照顧佢，佢真係會死噶嘛。咁所以佢咁依賴我哋，於是大家就會好多既有成長嘅價值觀、世界觀一有衝突嘅時候咧，呢個係極之常見，就係夫妻關係出事嘅根源，其中常見嘅源頭就係對小朋友嘅分歧差異。咁呢個第一係常見嘅嚇。咁我想講咧就係，我哋首先必須唔好聚焦喺小朋友身上嚇。因为小朋友只是冰山一角，他只是反映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些事一直没有处理到，一直没有处理到。我们必须要处理回源头，如果不是就只是不断在事务上日日嗌交，日日嗌交，然后大家就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这个应该这样教小朋友，这个不应该这样教，那不断那夫妻就很快会冷漠。我认识很多夫妻，小朋友出世之后从此再没有性关系，从此分房分，从此再没有亲密，从此不再拍拖，不再夜晚去街，没晒了，然后很快就很冷漠，那整段关婚姻就很可惜，是真的一个悲哀来的，也都常见的。那所以第一样东西，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去面对回大家，譬如呢个男子啦，呢个爸爸啦，他不想生小朋友背后的 concern 或者恐惧关注是什么呢？他是觉得一个绑束，他觉得经济有压力，他是觉得怕照顾不到小朋友，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爸爸，原因有很多的，我们不要假设，真的要用心去听到他内在的需要，然后在那个需要方面跟他连结，去做一些转化，会不会有任何办法处理，会不会投射了他上一代觉得父母不是一个好人，生来都是 害人不浅、等等等等，或者对香港社会有很多批判，觉得香港没得救，生小朋友危害人间，即是可能有很多他自己的信念。我们不需要 去论断他啱正不啱，但我们要听到他的需要是什么，同样都要听到老婆的需要是什么，老婆基于什么这么想生小朋友，是他想用小朋友绑住个老公，是他自己很没有安全感，是他其实他自己最想的就是做一个伟大的母亲，去照顾一个孩子，享受那份的母爱。即可能大家都有自己心中潜意识一些很热切的渴求，但从来没有讲到，于是就在小朋友这件事大家会碰撞得很紧要。所以真正有效的沟通，我们就是要听到对方真正的需要。 有时都要问一下自己，有些人说想生，有些人说不想生，但是你问多他几句呢，其实为什么呢，他未必答到你，有时可能真的他不想嘛，我就想咯，这样有些是拗气，或者到底真的你的原因是什么呢，都真的要问清楚自己。 没错，讲得很好，有时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因为潜意识是我们生命最大的推动力，而潜意识我们所认识的自己可能只是占了几个 percent 嘅啫，我哋讲一啲好伟大嘅理由，但未必系个真相嚟嘅。可能背后有，譬如你啱讲嘅拗气啦，可能有好多恐惧啦，好多自己唔好意思讲出嚟嘅理由啦，可能因为钱啦，因为形象啦、面子啦，因为想生小朋友，令到我觉得喺我家族里面有多啲位置啦，等我老阿妈唔好再捉我数啊，等即系有好多我平时唔方便讲出嚟，因为觉得好冇面、好鱼皮，但嗰个可能系真正潜意识内在的推动力来的。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爱是由聆听开始的。当我说我爱你，但我都不听你讲嘢的，我只是讲我的，我爱紧边个呢，其实爱紧咗自己的。 其实这个都是很多人的毛病，周博士，即是其实想话倾的时候，但是 都唔係聽緊人講嘢嘅，呢一個又點算呢？因為其實我諗好多人都會首先就係即係自我中心啊，或者保護咗自己先啊，咁樣都達唔到去溝通嗰個嘅成效嘅。 是啊，你讲得很好，这个其实是极常见的，不单只是亲密关系，老板下属都是的。即是我小个最第一首听的英文歌 Sounds of Silence， 即是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即是我们讲话但是没有沟通，我们听到对方讲话但是没有真正的聆听。所以在心态上面我们需要调节，就是当我听对方讲话的时候呢，留心我嗰刻系咩状态，因为我哋好多时基于我哋嘅自我呢，我同人沟通其实为咗证明自己，而唔系真系听对方讲嘢，咁呢个就好摆笔，所以人际关系会出事，同边个合作都合作唔到嘅。所以好重要呢，我真正沟通唔系去证明自己，亦都唔系要讨好对方，而系要创造双赢。创造双赢意思即系我要听到你的需要，这种心态来的，这种意向来的，一个 intention， 就是我要有这样的动机，我跟你沟通的时候呢，我不是只是讲我想讲的东西，我要听到你这一刻你背后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不需要认同你，我可以完全不认同，但我要听到你的位置，听到你的感受，那我们才可以真正沟通。如果他懂得这件事呢，其实任何关系都容易成功很多，任何外在 事情的分歧呢，其实永远往往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我听到你的需要，让对方觉得被尊重、被同理、被感受、被看见呢，其实外在事情的分歧是变得简单的。 是啊，这个 所以 这 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学习的地方。 学习聆听啊，而不是本身已经判了人家一个死刑啊，或者本身已经觉得他是这样，跟着好你讲。 一看就知道你是这样啊，这些就很大镬。 是啊，学习聆听是很重要的。那今早唔该晒德华三博士。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朝早嘅7:24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O， 早晨 ，Barbie 同埋小白啊，问下你哋两位啊，嗱、过去嘅假期啊，有冇同屋企人去咗边度玩下？可以同晨光嘅听众分享下呢吓、 啊？玩我真系冇， 系咪啊？嗯， 系啊，不过有做其他嘢咯，即系有做其他活动咯， 系咪啊？即系要可能同啲小朋友上下啲班啊，比下赛啊， 系啊，啲兴趣班嘅附带活动咯。 小白咧有冇提早庆祝父亲节啊？ 冇、哦，其實咧我就冇同佢慶祝嘅，亦都冇同佢特別出去玩。咁、我就諗住煮麵俾佢食啦。 係 啊，我衰仔話唔食喎， 係 啊，真係啊，嚟曬寶喎，真係 經典廣告啊！爸爸，其實你唔使煮麵俾我食噶啦，我想見多你幾面啊！ 但其實我想讓俾你咋？ 唔係因為你會知道我整叉燒嘛自己，咁佢咧就我喺度切叉燒嘅時候，我就哇呢、這個叉燒係咪好香？跟住啊係啊，爸爸好香啊，呢、這個叉燒好好食啊！不過我唔食啊，你唔好整俾我。 哇，哇，真係咧秒佢我。 我覺得你個仔咧好圓滑啊，咁細個講嘢已經。 系啊， 即系你谂下，几岁人仔讲啲咁嘅嘢， 但系佢已经有赞赏咗你先啦， 系 咪先？再拒绝你啦，比一开始就拒绝你咧，可能已经好过少少。 佢系圆滑嘅， 系啊， 无端端。 可能头先听咗呢个周华山博士讲啊，吓一啲沟通嘅技巧啊，系啊。咁我自己去咗游龙舟水啦，喺琴日嗰度，咁啊见到哇好多嘅朋友仔都落水玩下啦，迎下节啦，咁端午节就 我哋寻日有落水 玩水，系啊，都。落一落啦，去咗朋友屋企嗰边去近排搬咗去西贡有个位置， 哦、 有个 正、哦、 有个50×50米嘅沙滩，哦、即系好细嗰啲咧，沙滩仔 啊， 滩仔咁可以晒太阳啊，掂下水。其实讲真啦，真系游就好难嘅，嗰啲石滩又冇救生员。不过你话即系浸下脚啊，浸下身咧、即系叫做过下瘾嘅啫。有阵时龙舟水啊，龙舟水你估真系好似方力申咁样，即系要环岛 游 先代表咩？ 有几多个可以环岛啊？ 呢啲。 出到浮台当赢噶啦。 佢就系咁游啊，我哋就流流地噶嘛，即系关于游水呢啲。不过琴日都好多朋友仔，譬如入到大屿山嗰度啦，即系譬如嗰啲贝澳啊，上长沙、下长沙，依家都系一啲旅游嘅热点嚟嘅，因为都水清沙幼啦。咁但系咧。啊！琴日警方啊執法，因為早前咧我已經喺討論區嗰度咧見過噶啦。我唔記得咗咧。大嶼山某啲位咧，入咗去，譬如大東山腳或者我哋平時上大東山有個口口嗰個位嘅，就係、是、如果你係外來車，即係譬如平時我哋啊揸開九龍新界嗰啲車咧，其實去到嗰度咧係禁區位嚟嘅、你要有特別嘅 permit 你先可以入到入邊咁樣啦。係啦，即係或者一啲申請嘅證咁先入到去啦。咁我好耐冇入過去㗎啦，咁所以呢早兩三個月呢就特登上網 search 下依家有冇變咗呢，係咪就咁揸車就入到去貝澳啊，揸車就入到上下長沙。咁呢當然網上討論區有啲朋友就喺度話啦，係要申請嘅。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啊，其實你都可以搏一搏嘅咁樣。嗱，今日呢開咪可以義正詞嚴咁樣講啦，就唔好搏啊。因為點解呢，昨日和前日其實警方都有執法，有些朋友就持有這個假證進入大嶼山禁區，兩日之內就捉了43個司機就被捕樣、有些呢就偽造添，直情 即係偽造，真係犯法。 係啊， 其實虛假文書咧係一個嚴重嘅罪行。 係啊，所以即係都已經拉咗啦。我再講多次，另外一樣嘢啦，就係點解可以偽造呢？其實佢哋之前咧係叫做攞咗一張證噶，即係譬如 我就曾經申請過，係 上年嘅5月10日攞咗一張證， 即係2020年嘅， 係啦係啦係啦，2020年攞咗一張，咁可能佢又翻貼翻出嚟咧， 冇銷毀到啦嗰陣時，過咗期嘅，係 啦，質質薄啊，唔多角咁樣黏出嚟，咁啊呢個咧即係應該罪名啊細啲嘅， 都 係虛假， 都係虛假啦， 都係虛假啦，但係 持有冇效嘅證明文件， 係因為又有另一啲嘅。傳媒影到啦，有啲就直情偽造。嗱，頭先嗰啲就持有過期啦，我可以講用過期嘅文書啦，咁樣 冇效文書啦， 係啦，冇效啦，或者過期乜都好啦。但有啲咧就直情 print out 一張假嘅出嚟， 嗰個咧就係捏造啦。係 啊，嗱，嗰啲就唔啱啊。咁嘅警方嘅呼籲咧，根據香港法例咧第374章《道路交通條例》第110条啦，咁啊，任何人犯意圖啊欺詐而偽造、更改、使用同埋借呢啲咁嘅適用文件俾其他人嘅話咧，都屬違法嘅。咁、所以大家其實去玩啫嘛， 係咯， 即係你唔需要 正正當當申請咯。 講得冇錯。 今日係6月15日，星期二，農曆5月初6，適宜嫁娶、祭祀、出行、遷徙、入宅、動土。 點啊？樣樣都啱我啊！ 平常心面对啦。今日忌开光、作灶、造屋、开仓、 弊家伙，样样都唔啱我。 平常心面对啦。今日都系微笑力量日， 我会好好运用微笑嘅力量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顺利村附近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80多岁老翁死亡。清晨5点左右，一架的士在顺利村公园对开撞到一名老翁，老翁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受交通意外影响，介乎顺景街至到顺安道之间的一段顺利村道往观塘方向全线封闭，部分巴士线需要改道，现场交通滞塞。英国首相约翰逊正式宣布，英格兰地区防疫限制措施的最后阶段放宽，将会由原定的下星期一押后4星期，到最早下个月19日先至实施。体育活动、酒吧和戏院的人数限制维持生效，夜总会需要继续暂停营业。 约翰逊话，政府关注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 Delta， 病例每星期平均增加64%，在疫情最严重的社区更加是每星期倍增。又话虽然感染病毒和需要住院之间的联系减少，但是传播链始终未切断，而需要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数目亦都在增加。约翰逊强调，当他作出涉及放宽抗疫限制措施的决定的时候，目标都是谨慎，无需逆转和循序渐进。又说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仍然未接种疫苗，而如果长者和其他弱势社群人士仍然未完成接种两剂疫苗，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始终有死亡风险。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在瑞士日内瓦会面。拜登在北约峰会之后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今次会面是至关重要，又说如果克里姆林宫作出选择，他亦都愿意在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提供合作机会。拜登形容普京是聪明和坚毅的对手，或者是可能成为对手的人，又说如果对方选择不合作，并在网络安全和其他活动上以过往的方式的行事，美国将会作出回应。普京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如果同拜登会晤之后军控谈判的条件成熟，莫斯科不会拒绝讨论有关的议题。他说清楚知道美方想讨论什么议题，俄方对有关的议题很了解，亦都准备好磋商。他认为应该在专家层面推进议程，透过俄罗斯外交部和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开展工作。伊朗指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问题会议仍在进行，有一些问题未获解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一些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微妙问题以及一些主要问题仍然有待在会议中解决，但是会谈并未陷入僵局。发言人敦促美国现任政府避免重蹈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覆辙。较早前，伊朗总统努哈尼在国防部一项的仪式上说，如果美国等协议相关方无一例外地履行伊朗核协议中的承诺，伊朗在核实之后亦都会立即照做，这个是伊朗向美国和欧洲发出的明确信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就系顺利村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顺利村体育馆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需要全线封闭，车龙排到去顺利村终电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九巴路线23号、23M、95同埋290咧需要改道行驶噶。重复多次啊，就系顺利村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顺利村体育馆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排到去顺利村终电站对出，亦都影响到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落去红梅谷路嘅支路咧，即系近住世界花园嗰段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条支路咧，需要全线封闭，车龙排翻出去咧，狮子山隧道啦，已经去到九龙入口嗰边啦，排到窝打路道近住油站对出。狮隧入沙田咧，需要间封噶。重复多次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落去红梅谷路嘅支路，即系近住世界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呢一条支路全线封闭，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近住油站对出，狮隧入沙田需要间封嘅。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车龙就排到运头塘村，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翻去吐露港公路咧，车多，龙尾喺富善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 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Lyrics Hunt 游戏开始，请问有几多首歌名在歌词入面出现咗咧？ 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配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哭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会更唏嘘。怀念没凭据，空手而来，任时代曲淡去，愿继续苦中作乐趣。 合作多次嘅填词人张楚乔知道 Angela cover 过好多作品嘅，今次就决定将 Angela 翻唱过以及一啲嘅经典曲目，一共68首歌嘅歌名填入歌词当中。 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一世伴你尽碎。 作曲冯允谦，填词张楚乔，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靖允《情歌之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咁啊，其实由疫情到而家咧，都已经数以年计啦，差唔多2年啦，系嘛？ 差唔多啦， 系啊系啊。咁我哋生活上面咧，都有一啲嘅调节啦，甚至有啲习惯养成咗啦。咁但系咧，谂翻起啱啱疫情嘅时候，同而家咧，即系过咗一段时间啦，仿佛我哋而家咧已经好似 进化咗，系咪？ 进化咗，或者有一啲嘅步骤咧，已经变成好好 基本啊！即系譬如你去食嘢嘅时候，你攞支酒精搓手液出嚟搓下，咁如果冇嘅话咧，你又想去翻餐厅嘅门口，你自己揿翻啲酒精搓手液嚟捽翻只手咁样先食嘢咁。 系啦，冇错啦。又或者咁样讲啦，即系虽然我哋有一啲咧已经习惯咗，但系都要提提大家咧，继续紧守住呢啲嘅防疫措施啦，唔能够即系掉以轻心啦。我成日都话我邻居咧，总之我喺一 lift 口撞到佢咧，佢都会提我嘅，佢话唔好放松。唔好放松咁，佢系啊，因为 咁紧张啊， 佢好紧张噶，同埋咧佢做得好足嘅啲措施，每次即系。以前我翻夜晚咧，就會成日都撞到佢同時間放工嘅。咁佢咧係 friend 嚟噶，你鄰居啊？ 唔係，因為真係隔離門口，隔離門口嗰、那個啊，即係譬如一開到閘咧，一定要有一個入先嗰、那個。如果兩道門開咧， 你開就頂住， 就會 頂住 係。咁大家就會喺門口你眼望我眼啦。咁跟住咧，佢都會其實將自己所有我諗佢出完家用嘅嘢啦。 佢有一个纸袋嘅，佢每次翻屋企都有两个大嘅纸袋嘅，咁、就会将一啲佢要丢弃嘅物品，即系唔带入屋嘅物品咧，就喺佢屋企门口就摆落嗰个纸袋嗰度，再抌咗喺出面嘅垃圾桶，跟住先至入屋嘅。咁所以多数咧，佢都会让我入屋先嘅，因为佢都要搞一轮，即系我都唔系直接入屋嗰啲，我都要喷下啲衫裤鞋袜啦，跟住喷下啲袋啊，咁样先至行入屋啦。咁、但系佢系比我更加多步骤嘅，系啦，佢所以咧有一个咁好嘅邻居咧，搞到我自己都会 提高警觉， 不能掉以轻 心，不能掉以轻心啦。尤其是有佢喺隔篱嘅时候咧，会喷耐少少少咯。 有冇叫佢帮你喷埋啊？诶，横掂咁啱，你帮我喷喷啦咁样啊？ 咁啊冇，因为佢有好多嘢。整嘅，同埋佢都每次都會remind 你，佢話千祈唔好放鬆啊，唔好鬆懈啊，即係呢個係大家要互相幫助㗎咁、樣。咁我覺得好好嘅。咁但係你又有冇諗翻，當疫情一開始嘅時候，大家一定會好驚啦、好緊張啦，亦都入手好多唔同嘅物品啦、但係到而家。你会觉得，咦，好似买咗翻嚟废废地咁样咧？ 都唔一定嘅，即系反而咧，譬如话有啲嘢一定会用嘅。但系我好想了解一下咧，当日咧喺报纸影到个女士咧，买咗十几廿卷厕纸一次过抬翻屋企啊嘛，跟住喺个窗台度冻晒喺度，即系遮住个窗咁。 系， 啲厕纸用晒未咧？我好想知道，其实佢啲厕纸当日买嗰啲咧，以目测咧，起码都可以用半年或以上嘅。咁但系佢跟住之后咧，我唔相信佢唔买咯，即系佢会继续买噶嘛？用晒未咧？厕纸咁耐唔用咧，会沤虫嘅。我想 是、 所谓嘅， 唔知佢系点样用？可能佢系公司用啦，即系譬如你港台咁样，即系。四十卷厕纸都唔够用啦， 人多 啊 嘛，咁一个屋企冇嚟有几百人喺度噶， 你可能见到佢，可能佢都系打工咧，佢都系帮公司买咧， 或者帮同事买咯， 帮佢辛苦佢啊，或者崔杰同讲话有啲乜嘢。專係俾今次疫情用嘅東西，而家你仲有冇用啊？ 或者係啦，買咗翻嚟之後，而家睇翻有啲後悔啦。嗰陣時，因為可能即係大家話要買嘅時候，咁你就跟住去買啦。即係驚唔買嘅時候就好似蝕底啊，或者會唔會中招啊咁樣噶嘛？ 會嚟得太早呢、這個賽後檢討，我自己問。 而家希望係唔早，因為希望係檢討完之後就過去啦。 而家啱啱好係咪？ 如果而家檢討完之後咧，如果你仲有嘅話，攞出嚟用下先。 係 啊，即係趁住啊。 因为网上面都有讨论区咧，就系话大家可能而家执屋嘅时候咧，发现咦呢啲系疫情啱啱爆发嘅时候买嘅、跟住发现咧，大家原来有好多嘢咧都会觉得嗰阵时好似买多咗，或者咧买错咗啊。 系嗰阵时可能有啲两公婆，谂住迟啲有机会啊，整翻个小朋友啊，点解小朋友未出世买咗嗰啲小童口罩啊，买咗屋企啊，系嘛？我咧就所有呢啲防疫用品咧。其实都系人哋俾我的，我冇买过。其实由疫情到呢一刻为止，我所有嗰啲口罩啊，消毒液有买过啦，即系酒精消毒液啦，同埋嗰啲叫做抹地嗰啲嘢啊，叫咩啊？即系拖地嗰啲嘢啦， 抹地纸 啦，滴乜啦，滴乜啦，滴乜一樽樽嗰 啲 啊，滴乜滴乜嗰啲，嗰啲就有买到咯。但其他你话咩口罩啊，其他咩湿纸巾啊，嗰啲全部都系人哋俾我。 所以话呢条命好咋， 系咪 啊？你知唔知几多人啊？当日啊，为咗个口罩咧争崩头， 系咯， 扑都扑唔， 扑都扑唔到， 系咯。 有人咧就为咗个口罩咧，即系。倾家荡产 系， 但系亦都有人咧，因为个口罩赚咗好多份家产， 系咪啊？ 系啊，所以咧 冇人公开出嚟嘅，有冇啲口罩大王啊？我想识下， 你好运啊，真系 系咪啊？ 我相信系第一针嘅时候咯，因为后来已经即系好多人投入呢个市场嘅时候咧，就冇咁容易做口罩大王。 依家啲口罩靓啲咯， 系 即系多啲唔同款式。 同埋因为我都话我有朋友做口罩啊嘛，咁佢都有讲，因为其实原来佢哋嗰个投资，即系佢喺香港嗰条生产线咧，佢真系投资好多去做嘅呢件事。 好多钱啊！意思 好多钱去做啊！咁佢都会一方面即系咁矛盾嘅，一方面你又希望疫情快啲过啦。但系一过嘅时候，即系虽然有啲人会继续戴口罩，咁但系始终个量同而家系争好远。而家每人每日都需要戴口罩嘛，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未必一定可以做到呢个口罩大王噶。 你哋咧就观察到啲光明面啦，即系譬如话你嘅邻居咧就好卫生咁样去处理自己嘅生活啦。我就见到一啲新嘅常态咧喺。车入边发生，我都觉得几有趣，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你都知道，我成日都会喺湾仔个头工作啦。咁有阵时等标位咧，咁总会有啲师傅咧。 喺度爬緊飯喺架車入邊。咁我都好理解嘅，點解咧？就係、是、啊，可能去食肆嗰度食嘢，咁可能佢哋有三四個即係師傅喺一架 van 仔入邊，咁唉，我哋又要等位，又要成，不如喺架車嗰度爬飯盒啦，咁樣即係開住冷氣，咁佢哋仲可以食完飯，仲可以喺自己架車嗰度食埋煙添，咁樣。咁我就覺得啊，呢、這個常態係我近呢一兩年先觀察到一件事。如果唔係舊時啊，一定去翻即係自己最中意嘅茶餐廳嗰度坐低，除低口罩食，食完之後喺門口整翻支先，跟住再開工啦。嗱，呢啲就係好微微嘅觀察，我就睇到哦，個社會唔同呢一類嘢唔同咗，或者啊大家食飯唔同咗，多咗人喺車嗰度食飯，但多咗人喺車嗰度食飯，你架車究竟夠唔夠清潔咧？你架車又夠唔夠嗰啲滅菌啊？你又會唔會定期？其實好似有啲報道都話，如果你架車咧半年內咧你冇內籠清潔過一次咧，其實入邊超多細菌嘅咁樣。咁呢啲都係想同翻驾驶人士或者啊，我平时揸搵食车开工嘅，我当然惊啦，即系攞住个饭盒，即系越食嘅时候，我都可能有少少惊。但系我更加惊抄牌啊嘛，咁我咪直情成个饭盒又唔使除口又可以除低口罩，又可以自由自我咁样喺自己嘅车嗰度食。但系嗰度都有好多暗藏 有再乜嘢咯？即系迟啲做个报告，究竟车厢内笼会唔会污糟过厕所板？即系如果你话哎哟又污糟过厕所板咧，不如我哋试下喺厕所板隔篱食个饭盒，听你。有咩感觉？用呢啲嘢吓一吓人咯。 你想即时揾一揾，究竟车厢内笼会唔会有机会真系俾 污糟个厕所板？ 有冇做过呢啲调查 咧？因为而家个指标永远都系用厕所板噶嘛。 揾揾佢啊！咁我可以讲少少咧。头先即系话网民 有啲乜嘢嘅 东西啦，即系佢哋互相咧喺度分享下啦，叫做有啲就打趣咁样，即系笑下咁啦。其中一个其实原 post 嗰个楼主咧，佢就话喺疫情嘅时候咧，觉得自己买过最废嘅一样嘢咧，就系嗰啲扫地。机械人啦，可能佢平时就冇做开家务啦，咁嗰阵时佢又好注意家居嘅清洁啦，咁佢就买咗部呢啲嘅机器翻屋企。 但疫情期间扫地机械人都唔系首选啦、 啊。佢其实尖到边嘅啫，即系唔系话最劲。咁、但系可能你话口罩啊、消毒液嗰啲真系有用。咁佢啊买一啲周边嘅产品，咁啊买咗一个呢啲扫地机械人啦，谂住保持家居清洁啦。咁后来咧佢自己啊嗱，呢、這个佢嘅意见啫，佢就觉得好冇用咁样。 又冇咁讲，系一个心理治疗嚟噶， 即系觉得清热咗咪得咯。 唔系、啊，如果你一个人住，你又冇养小动物咧，有啲嘢行下行下咧，你个感觉舒服啲嘅。 咁我咪要送一部俾你，送一部俾你。 啊， 你有啊？我唔怪之得你帮佢讲说话啦。 好治愈嘅，我有啲行下。 咁可能佢买嗰部唔好啦。另外有啲人就话啊，我有买过雨褛啊，雨褛。咁佢话后屘系啊， 因为嗰啲人嗰阵时惊话唔知点样会惹到嘛，你最好点样咧？戴完口罩，戴埋眼罩，再着埋 雨 褛， 系啦。跟住佢话后来咧。就根本唔使出門翻工啦，已經咁樣有一段時間，即係大家回顧翻啦 ，upgrade 翻自己屋企部電腦咯。好多人係買多咗平板同埋買多咗嗰、那個叫做屋企嗰啲家用電腦， 係啊係啊 因為開會用啦，同埋屋企嘅網充唔夠快，啲 router 就 upgrade 咯。因為公司都有陣時有啲叫做 work from home 撥備啊，佢俾一啲員工，喂，我屋企冇平板，屋企網充唔夠快，你點同你 Zoom 開會啊？跟住公司就，好啦，俾啲錢你買嘢啦，好多公司。 公司咁好啊， 好多都有啊， 有啊，直头有个服务系我见有啲公司咧，佢转型咗系将佢嗰啲软件啦，或者公司有嘅电脑咧，系租俾嗰啲公司因为有啲公司其实佢啲员工喺屋企做嘢咧，佢唔够嗰啲咁劲嘅版本嘅电脑俾佢哋喺屋企用咧，就有啲公司直头系我租俾你啦，即系我系啦，我你两个月啊嘛，我租两个月。 因为我成日惊，我成日听啲同事讲咧，就话我屋企部电脑劲过呢度嗰部嘅。 哦，咁我哋剪带又唔同嘅。 唔紧要啦，即系每间公司唔同啦，我哋公司都冇呢个咁嘅即系支援啦，系咪先？ 有一个特别搞笑嘅，我谂要问下阿 O 啦。咁啊，最普通嗰啲啊，买下化妆品啊，买咗衫啊嗰啲咧，翻工搞唔掂啦。 哇，化妆品先悭得多，咪口唇膏就悭得多 啦。口唇膏，即系嗰啲咧，佢哋话之后都冇乜机会用啦，即系喺疫情嘅时候或者疫情之前嘅时候买。有一个咧，佢话。我喺疫情当中买过最后悔嘅嘢咧，就系一啲高端疫苗嘅股票啊，咁样，跟住佢就铺咗出嚟，哇，跌到咧咁样个图，到底系咪真啊？但我又见有啲疫苗股 喺度 啊， 系啦，今日又有一个新，一人等钟哥啊，钟哥都做咗好多功课，关于疫苗股，一人可以转个角度等啊，钟哥同 Kenny 沟通啊，互动 新嘢啊嘛， 八点钟打后， 即系最后讲多一分钟啊， 好啊， 即系你知唔知有一个行业真系受惠 咩啊？ 估唔到，就系咧。 眼妆嘅行业、嗯、做飘眉生意嗰啲咧受惠、啊， 因为就系见到对眼啊。平时你化个妆拉匀晒，眼耳口鼻去化，而家鼻以下冇啦嘛，真系悭咗啲钱，但你又想使。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 我朋友做眉嘅生意咧、成功开几间分店、啊， 净系收眉咁样，飘眉、收眉、 嗰啲 乜 眉、物眉嗰啲啦，总之咯，啊、好嘅、啊。 咁我比较方便啲。 点解啊？ 我直头剪咗个音，遮埋条眉，闻都唔使闻啊。 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落低我，渐演为失很多，于是想抱住脚会发苦我，于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在你下会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比会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于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于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遇。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难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未见。 十四分啊，听过有 Tonic 嘅离散罪。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Kitty 同埋钟哥。喂，我想话咧，你哋有冇啲回忆咧，系同香港嘅电话亭有关系噶？ 香港就冇啊，外国嘅多啲啊。 点解咧？ 变超人啊嘛，即系以前我唔明点解要喺电话亭里边变超人啊。即系Superman 啊，入去个电话亭除咗件衫，飞翻出嚟。 因为硬有一个喺左近啊嘛，以前真系、哦、周街都系电话亭噶、哦。 嗯 我自己细个都有用过电话亭嘅， 系 后来咧，大家都有手提电话嘅时候咧，都有一次电话亭系救命嘅、嗯。我唔记得发生咩事啦，总之我要打一个电话。咁、哦、你知道我其实到而家都有个坏习惯，就系咧嗰啲要插电嘅嘢咧，永远都系濒临冇电嘅边缘，又、嗯、唔知点解唔去到冇电都唔去插嘅。咁有一次真系喺条街嗰度咧，电话冇咗电，好彩真系好彩，我系记得嗰个人个电话。咁、 哦、 我就喺个电话亭咧就打电话俾佢。 哇，你而家叻 就可以联络到。 你记到电话叻啊？ 而家记唔到。 而家好多人记唔到电话号码噶嘛。 嗯，同埋你要。有散印都是叻咯，因为而家又系好少人会带散纸啦，咁你冇散纸又打唔到电话啦， 冇得用电子货币俾噶， 系啊， 入个硬框框。 反而我就真系有好多硬币喺度，因为我成日都遇唔到嗰架散印车。 所以点解嗰日我 post 出嚟嘅时候，你咁紧张话喺边度喺边度？ 喺边度系啊？好多兜我屋企。 不如咁样啊，嗱，我帮你唱啊。 真系咩？收翻啲手续费咁啫。 咁。 唔使咯，去街市买餸嗰时用咗佢咯。 譬如十蚊咧，俾翻八蚊你咁样， 喂都几好赚，佢有几兜喎。 咁唔使啦， 真辛苦。 我风水嘢摆到得啦。 搵啲人上嚟帮你抬走喎， 好似几好咁。 有心啊，有心啊，系啊。 嗱，我都分享下我自己同电话亭嘅回忆咧。我其实最主要咧，细个有两个回忆噶。第一个就系好大雨嘅时候，真系有个电话亭喺隔篱咧，你会入去避一避啦。其实真 系 好好 噶。都系嘅，系嘅，系嘅。落大雨嘅时候，一个好好嘅避雨地方。 同埋咧，第二样嘢咧就系，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咪系一定会将一两个嘅一蚊硬币咧，摄喺我书包嘅嗰啲暗格嗰啲位置，就系以防如果有一日咧放学或者有啲咩紧急嘅事情咧，需要打电话求助嘅时候咧，就可以动用到嗰两个嘅紧急嘅硬币啦。 但系通常喺未遇到紧急情况之前，你咪已经买咗嘢食咧？ 咁我又唔会。我细个咧，即系啲同学仔好阔绰噶，通常咧都系佢哋万岁咁样咧，就成班同学仔跟住一齐去小食部咯。 哇！ 所以基本上都唔系好使自己揞钱出嚟。 哇！你咁幸福嘅， 系啊！我啲同学仔系好大方噶。 我识亲嘅都系孤寒鬼，冇人请我食嘢。 所以你咪建立咗一个良好嘅习惯啦。大家跟我嚟，我请大家食嘢。 唔系，我觉得一齐食嘢其实 系 开心嘅， 系嘅， 好着紧呢一样嘢。一齐食饭一件高兴的事。 我最近咧睇到一个嘅报道咧，话原来香港而家咧，即系以旧年嘅报告为例咧，仲有400多个电话亭咧系存在喺我哋香港嘅。 仲有咁多咩？ 佢啊都仲有，咁但係咧，即係可能唔係真係好多區或者好多位置都會見到咯，即係可能喺某一啲嘅區域，因為佢話要散佈喺10个區嘅咧，只係，咁你真係可能要去到嗰啲地方咧，先至會揾得到啦。咁但係咧，我最近見到咧，其實咧呢啲電話亭咧都有唔同嘅人咧建議過可以改變佢嘅功用嘅。例如譬如日本咁樣啦，我哋可以睇下人哋嘅一啲嘅新嘅報道啦。最近咧喺大阪嘅一個公園裏邊咧，就有一個活化咗電話亭嘅計劃啦。佢就係將电话亭变成咗一个金鱼缸，系啊，佢就系将佢变咗做一个嚟，佢当然入边有嗱嗰只， 我知你谂紧咩啊？ 我谂咩先？ 你眼神啊？ 你啲咁嘅咸湿仔啊？ 等我讲清楚啲啦，变成咗一个入边有几百条真金鱼游水嗰啲嘅一个鱼缸， 点解要咁做咧？ 系咯。佢其實係因為覺得咧個電話亭對於而家現代人嘅功用嚟講咧已經係減低咗啦。咁而佢係一個藝術嘅計劃嚟嘅，佢好想令到啲都市人咧喺忙碌嘅當中經過一個電話亭，見到一啲活生生嘅金魚。可以意識下呢，我見到鐘哥好迷茫。金魚存在喺呢一個嘅即係人類裏面嘅動物裏面嘅角度， 有冇諗過條魚嘅感受啊？有冇諗過條魚嘅感受？ 佢6秒後會唔記得噶啦。 系咯，冇嘢真系，唔系都惨啊！譬如话啲鱼，你养鱼咧，你好少话养喺户外噶嘛，肯定会喺室内。你个日晒雨淋，即系当冇雨淋啊，因为封个顶啊，但系太阳都射到佢哋噶嘛， 都会都会，系咪先？都系嘅。 佢哋个身有鳞就搽唔到防晒，好麻烦噶嘛。 系咯，我又冇谂过呢个问题。不过即系佢叫做喺公园里边有一个咁样嘅装置，系一个活化嘅艺术计划嚟嘅。咁跟住咧，其实佢顺带咧，我都睇到有其他国家嘅一啲报道咧，都系活化电话亭嘅，其中咧。如果阿崔杰同你去到英国旅游嘅话咧，你就可以有你嘅便利啦。因为英国嘅电话亭咧活化咗之后咧，系可以成为手机嘅充电站。 哦， 系啊，呢个啱你。咁原来咧，仲有其他地方都有活化计划嘅。 我已经有个电话喺度啦，我不如打我个电话，我使唔使插我电话个电咧？ 佢专系为佢阿崔杰同呢一类嗰啲，即系明明带咗个冇电嘅电话出街，但又要打电话。 系啊，你都要插翻着，你先知道打几号电话噶。 跟住系啦，又唔记得啲电话号码。咁呢个时候咧， 你就可以去电话亭，唔系打电话，系插一插自己个手机嘅电，跟住咧你就可以真系发挥到你嘅作用，打到个电话出街啦。 系啊，咁啊睇下香港嗰啲电话亭可以点样搞搞佢啦。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会后声明指，中国的目标和自信行为对基于国际秩序的规则和与北约安全有关的领域构成有系统的挑战，是北约首次作出相关的表态。声明说，中国实施高压政策，以不透明方式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和使用虚假信息。北约对此表示忧虑，呼吁中国恪守国际承诺，在国际体系中以负责任方式行事。与会的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和俄罗斯正是寻求分化跨大西洋团结。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说，需要寻求平衡的对华政策。在北京，外交部日前强调，北约作为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客观积极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2, 日元 110.09, 瑞士法郎 0.9, 加元 1.215, 人民币 6.401, 英镑对美元 1.411, 欧元对美元 1.212, 澳元对美元 0.7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293 点，升1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65.9 美元，卖出 1866.82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的雨量，荃湾和元朗更加录得超过20毫米。预测本港地区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好消息啊！三宗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啦，咁啊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噶。就系顺利村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顺利村体育馆对出啦，咁啊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咁另外一宗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咁较早前咧就近住红梅高路嘅支路咧都系全线封闭啦，而家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咁另外喺港岛区，中环嘅文宝街去北角方向，近住四季酒店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文宝街去翻北角方向啦，咁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头先我讲嗰三个路段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都系车多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太子道西。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 以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阿豪，你哋做暑期工，不如落去爸爸面包铺帮手啦。 吓，面包铺？ 佢嘅意思系咧，18岁以下做面包铺唔适合啊。 咁啊，跟你二叔去学装修啦。 吓，去装修？ 佢意思系未够18岁咧，做装修有危险啊。 嘿，咁啊，翻去你家姐嘅发型屋嗰度帮手啦。 唔系话发型屋？ 佢意思都系咧，18岁以下咧，掂到啲化学物品会危险啊。 咁你咩都唔做，想做咩啊？ 躺平啊？ 佢意思系躺平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暑期工要懂得拣，安全至上，咪当玩。 母亲节快乐， 是父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嚟紧系父亲节啊，当然系父亲节快乐啦。 各位父亲，一年得一日系父亲节，好好享受啦。 其他日子呢？ 日日都系母亲节。 吓！ 晨光第一线，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祝父亲节快乐！ 真系要好好珍惜呢一日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0 ，Kitty 同埋钟哥咧，假期过后请我哋嘅嘉宾出场睇实个市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 今个礼拜咧都有好多嘢要睇，睇下中国公布嘅五月份经济数据啦，同埋咧美国联储局都有啲议息嘅结果啦，咁啊呢啲有冇机会影响咧港股嘅表现，以至咧环球金融市场嘅表现咧，就要交俾咧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我哋都係分兩邊去睇啦，就呢個內地同埋美國方面啦。咁最主要都係大家都要睇返美國方面呢，就係嗰個通脹嘅預期啦，即係睇個貨幣政策個息口方面嘅情況啦。咁如果一般睇返呢，如果係嗰、那個即係顯示呢美國方面呢都繼續係維持返一個比較係即係低息唔使加息咁嘅情況嘅話呢，就有機會呢可能就會係衝上一啲比較高嘅水平都唔出奇啦，恆指。咁另外內地方面就當然睇返嗰個係都係經濟復甦方面嘅層面啦，同埋嗰個通物價上面嘅數字都係睇，因為睇返最主要內地方面呢而家都係受到個 PPI 因素方面呢就影響比較即係多，即係嗰啲大宗商品價錢啊嘛。究竟個傳導性去到呢個係即係零售層面嘅情況係點咧？咁依、這個都會最終影響到個貨幣政策嘅表現咯。 嗯，咁啊，今日港股嘅走向又有啲咩預測啊 ，Kenny？ 嗱，我覺得咧個市咧就都係睇突破，睇幾時突破啫。因為而家咧就係翻去之前我哋成日講咗好多個月嗰個波幅裏面啦嚇。咁啊，每次去到29000或者上少少嘅話咧，就好似冇乜力上。但系低位當然而家都係真係浪得到啦嚇，咁都好窄幅咯，即係你見到個圖咧都係好窄幅，同埋啲即係平均線都攬埋一住咯，都係等緊一啲因素係突破啦。咁其中一個因素就睇成交嘅，成交其實都係放假之前都係比較弱啦。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放完假翻嚟之後咧，尤其是嚟緊開翻北水之後咧，會唔會多翻啲即係資金嚟咯？咁但我覺得暫時咧啲投資者都係睇翻個別板塊。同埋個別啲股份為主咯。 嗯，如果我都入市幫唔幫到手咧？即係幫推一推。 幫入市梗係當然幫到手啦。 大手啲啊，大手啲， 靠曬你啦， 辛苦曬咁樣。嗱，所以問埋 Kenny 啊，咁而家睇到咧，譬如話即係都係疫情裏邊咧，會唔會揾到啲商機或者叫做喺股市上面嘅機遇啦咁樣？嗱，咁啊睇到呢個咧，康熙諾咧就話：咦，佢嘅新冠疫苗咧，而家咧就有申請緊咧。希望可以緊急使用，會唔會喺呢一類型嘅板塊裏邊咧揾到啲商機？喂，而家可以入得噶咯，咁樣咧？ 嗯， 咁當然頭先提到即係啲投資入市好重要啦，咁啊即係上個禮拜都有啲投資者方面咧都話，本來都好少買股票嘅，同我講入市，咁點知原來佢走迎合 I bond， 咁如果你叫 I bond 嘅話咧，就真係幫助唔大，幫中哥即係唔會咁保守嘅，應該都係應該翻買翻進取啲， 進取少少啊。 嗱，不過進取咧就係咪去到呢個 B， 即係呢啲 biotech 咧，呢啲乜生物科技股咁進取咧，咁就。真係要我覺得真係投資者要留意翻個風險，因為嗱當然近排嚟講啲 B 仔股份係好翻啲嘅，咁尤其是疫苗股份方面，因為大家咧都覺得嗰個係即係全世界咧都推個疫苗嗰個係接種比例要提升嘛，香港你見到唔單止政府啦，就算商界都話用盡所有方法，即係打疫苗有扭抽，我都即係第一次聽，我覺得大家大部分都係。咁啊，即系变咗你睇到嗰个普及率嘅情况方面咧，希望要提升。我觉得呢个都啱嘅，即系你而家嗰个即系疫症都拖咗年几啦。咁你要真系彻底解决个方法嘅，真系重启翻正常活动啊、旅游嘅话咧，真系唯一而家暂时方法就系即系疫苗嗰个普及率要提升咯。咁所以变咗嗰个使用量方面咧，第一都会增加。第二咧，我相信好多政府或者国家都会系鼓励嗰啲疫苗公司咧，就再去研发多啲新嘅疫苗出嚟咯。咁所以你见到咧，譬如好似依个药明咁啦，你见到药明就做啲 CMO 嘛，就专帮呢啲 B 仔股份方面咧做啲临床。咁佢哋话都多咗好多疫苗嘅厂嘅相关嘅生意咯。咁所以我谂喺 B biotech 股嚟讲嘅话咧，啲人暂时可能焦点都系睇疫苗，因为之前多数都系肿瘤药为主啦。咁但系而家嗰個主調可能都會擺咗好多疫苗上面咯。 咁另外醫療咧，我都想問下 Kenny 嗰只醫師健康因為見到佢其實喺過去嗰三個月左右啦，都升得好勁啊，六個零銀錢係啦，上到去12-13蚊。咁不過咧，見到報紙又話佢發盈警，預料咧舊年啊，原來咧就少賺咗38%。咁呢個消息一出嘅時候，係咪就有啲散水 feel？ 大家咁啊，獲咗利先啊！既然係咁， 之前都炒過一輪進啊呢啲。医美股啊，系嘛？ 不过你要留意啦，佢即系旧年跌三成几，旧年系即系早段系疫情嘅关系，其实好多时间啲美容院啊，同埋一啲即系亦都冇跨境客啦，美容院都停咗啦。咁但系你见到其实佢旧年下半年开始，相较上半年咧，因为改变咗嗰个系即系策略啦。咁其实已经大有改善，同埋亦都系随住嗰啲即系美容院方面可以开翻嘅话咧，咁其实亦都系有改善喺度嘅。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呢个业绩上面嘅话咧，系反映翻疫症即系最恶劣嘅时间咯。咁就唔系反映紧嚟紧，同埋跌三成，我觉得都如果以好即系最恶劣嘅环境之下。嗰陣時關閉嘅情況咧都合理嘅，咁同埋最近亦都見到佢不斷好積極做啲收購啦，就今日甚至乎話即係公布咗個收購咗寵物醫院啦，咁同埋寵物嘅診斷中心啦，咁其實都將因為佢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係話發一啲股票嚟到去做一啲收購，跟住咧就帶動咗公司嘅收入之後嘅話咧，咁被收購間公司嘅估值都會提升噶嘛，咁就到時再進一步係再增持咯，咁所以就會係除咗核心業務 organic growth 之外嘅話咧，係透過橫向嚟到去增長。 咁所以可能未來都仲有一定嘅盈利前景啦，咁樣同埋呢個係一個系列嚟噶嘛， 好多嘅咁呢個。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借呢啲消息嚟到去回調翻整固翻合理嘅，反而我覺得整固完之後，即係再上就健康啲。如果你而家依一排升得比較急嘅，但係 咁啊，轉個角度，不如講下啦。今日係咧6月15日啦，咁啊，準備搶攻618購物節咯，咁618梗係嗰啲9618、2618啦，嗰啲京東係會升啦。其實咧就睇翻個往績咧，就唔係淨係咧電呢兩間電商會升嘅，其他咧有電商呢兩個字都水漲船高啊。咁啊 ，Kenny 點睇啊？呢個板塊618係咪繼續有個效應喺度咧？今年？ 其實電商個銷售咧就從來都冇乜太大擔心嘅，即係不過最大嘅擔心就係個政策面嘅問題㗎嘛，即係你唔係擔心阿里巴巴銷售跌咗或者係京東銷售跌咗，其實一路都係 OK 嘅，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因為之前個估值係好高啊，係反映咗唔係而家嘅銷售咁簡單，係反映咗背放而家嘅客户群同埋銷售咧，就進入好多嘢去玩。咁但係你而家嘅政策就譬如好似社區團購方面啦，就都已經係比較不明朗啊嘛。咁所以變咗大家去叫殺股值咯，唔係擔心個盈利嘅上面嘅問題。不過呢一排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就少咗好多呢啲政策嘅消息出啊。咁你而家內地即係。 冇乜政策讲嘅话，就应该系OK， 佢唔会同你讲咪 就已经扶持啊，即系唔干预已经扶持啦。 咁佢唔出声就已经系差，我觉得就似乎有少少迹象就七七八八咯。咁就希望系即系政策可以明朗化嘅，咁就变咗啲人嘅估值上边咧开始会有机会。重新去找回一个合理的价值咯。 是咁啊，阿里巴巴是不是伸一伸懒腰咬腰到头向返上啊？ 不过我都如果俾我揀，我都是揀返呢个是京东啊、美团啊、或者腾讯啊呢啲。即是阿里巴巴阿里系始终我觉得风险相对来讲会大啲。 咁啊，散股民就可以留意翻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该 Kenny， 听日再倾啦。 唔该晒 Kenny， 拜拜。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嗱，尋日咧就同大家講咗呢個雪糕嘅優惠啊，就話食粽咧就食翻啲甜嘢啊，舒服啲啦咁樣。 好彩你講一講啫。 咩啊？ 都完啦。 都完啦。 兩日食曬啦咩？應該仲有存貨喎、 啊。唔係啊，個優惠完啦。 優惠完 啦。正所謂咩啊？優惠話冇就冇噶咯，呢啲先係優惠嘛。 限時優惠。 限時優惠係啦。嗱、除咗食雪糕之外咧。因为佢完咗啦嘛，咁啊仲有第二个优惠就系、是、饮茶啦。 哦，饮茶优惠好、 啊，系咪净系得今日噶？ 唔系啊，因为咧原来咧可能即系大家啲行情都知道，哦，知道隔篱嗰间减咧，其他有一啲嘅商户咧都减，即系都系卖茶嘅。咁、可能大家呢一排咧即系出去呢几日啦，咁啊买杯嗰啲手摇饮品啊，嗰啲茶饮咧、都会发现，咦，好似呢间又有减价，嗰间又有优惠、啊。咁啊讲优惠之前啊，问下你哋啦，多唔多喺街嗰度咧？买呢啲茶饮嘅饮品咧， 偶尔啦，我就 我睇下嗰日见唔见到阿梁岳希咯。 哦，因为系搭搭单嘅， 搭单噶嘛，因为佢买得最多。 嗰阵时咧，台湾咧某几间乜乜堂咧嚟香港嘅时候咧、我真系都一个礼拜会饮一次嘅。咁、明知肥噶啦，但系咧。你覺得啊呢樣嘢咁新奇，台灣引入咗嚟香港，又話黑糖珍珠，又話呢油路咁樣， 又奶蓋咁樣， 係排曬隊咁樣，咁覺得好正啦。咁但係咧慢慢咧自己飲得多咗咧，發現咧户口咧越嚟越少錢啦。 哦， 其實咧 咁貴啊， 會飲到窮。佢三啊零四十蚊一杯咧，咁、通常我哋呢啲一個人要紅霸一杯噶嘛，即係唔係兩口子一杯啜啜啜咁樣。 喂，呢個我覺得兩口子就啱數，因為其實一杯我覺得都幾大杯， 啊、通常飲唔曬 啊。係咪啊？我中意自己。一人一杯喎、唔係咯，我覺得最好啊，每樣嘢都係，即係你又有，我又有，咁咪唔使爭咯， 大家開心咯、 但係咧飲飲下咧，飲到好窮啊，因為咧就咁咧出街咧飲兩杯嘢咧，成一嚿水落樓差，差唔多接近咁。 你當食餐飯咯。 但我之后 又唔饱啊，之后都去， 但之后再食饭，咁啊叫一个成本double up咗， 好肥、啊， 系啦又好肥、啊，跟住又跑步，系啦，跟住咧就有两三个月咧有一个咁嘅习惯，再用多两三个月咧戒咗咁嘅习惯，之后就冇再饮过啦。 即系正所谓啊，大家话储钱嘅第一步就系唔好喺街度买咖啡饮啊嘛，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啊，几十蚊一杯，一个月就储翻好多钱啦， 好多 系啦。喂，咁但系其实而家呢啲茶饮店咧，都唔系净系阿 O 讲嗰只即系珍珠奶茶啦，仲有好多唔同，有啲真系斋饮茶嘅，讲佢嗰啲茶叶啊几咁香啊，即系饮嗰啲香片啊、龙井啊咁样嘅，咁有啲咧就系水果茶。茶嚟嘅，不过之前我记得有新闻讲过话水果茶咧都几容易，即系有一啲菌啊，即系可能佢嗰个制作过程当中咧系容易有细菌啊，或者饮咗你会肚痛啊咁样。咁我睇完嗰篇嘢之后咧，我就冇买呢啲水果茶嘅，系啦。最大嘅concern咧都系肥啦，系啦。咁如果俾我拣咧，我就会拣茶叶嗰一只，即系冇糖酒、糖酒冰，斋系茶嚟嘅。咁啊，降一降温。咁啊，嗱，讲下有啲咩优惠啦。 因为都有几间咧同时可能见系夏天啦，就推出一啲优惠，咁啊亦都听到阿 O 嘅控诉啦，就见你荷包 少少啊， 系啦，平翻几蚊鸡俾你啦，系啊， 俾粒珍珠嚟食下先啦， 又唔使完全唔饮戒咗嘅， 冇乜地方即系话好减价喎，其实讲真 系咪啊？ 冇用到时间过， 你有饮开喎，系所以都好贵系咪？ 贵啊，梗系贵啦， 有饮开。 嗱，有一间咧就系上市嘅，之前有推出埋个雪糕嘅咧，咁佢咧就而家都有一啲限定嘅茶饮嘅款式咧，有优惠嘅，即系譬如我见咧，立眼落去咧。全部都是平四蚊左右啦，咁其实都平得几多啦，十八蚊平咗四蚊，即系变咗十四蚊。咁有啲25蚊就平咗四蚊，就变咗21蚊。 系 系啦，嗱，另外咧就亦都有一间咧， 即系你讲嗰间咩茗茶嗰间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嗰间都好多人排队。 多啊，系啊， 系啊， 多噶， 多噶，多噶。 嗰间主打都系啲茶香啊嘛， 茶香系嘛。 我听下听下，已经就游走咗啦。 点解啊？ 平咁少， 平咁少， 四蚊。平一半啦， 免费好唔好？ 免费有啊， 梗 系 好啊！ 你都唔想，我系老板喎，免费俾你啊，我唔系。 唔系半价都好开心啊！ 对唔住小股民啊，依家你咩咯？你买翻股票对冲咯，好多人都系咁讲噶嘛。 好啦，千祈唔好啊！呢 阿欧唔建议系。 唔好，我冇讲投资建议啊，真系冇讲，真系冇讲，真系冇讲，系继续。 系啊，鞋趣啫呢个，好啦。另外咧，亦都有几间茶饮店咧，都系推出。呢啲優惠嘅，譬如有啲咧就有九折啦，有啲八五折啦，甚至有啲咧就係、是叫做買 package 啊。即系你饮茶都饮到买 package 嘅，即系可能你买50蚊，咁啊九折买，咁之后你咪慢慢用咯，系啊，咁啊 都系得九折， 又唔得 半价啦， 半 买一送一啦， 唔系啊，佢 送俾你好唔好 ？Kitty， 你知唔知佢当咗你系咩咧？佢当咗你系个店员啊，佢唔系当咗你系主持紧节目嘅拍档啊， 同你讲价 系啦，即系你系个店员啊，梁生有咩茶，咁你就讲啦，跟住话成为45蚊咁啊， 平啲啦， 半价 啦，平多半价啦，九折啦，咁你又回翻一句送俾你饮好唔好？ 唔系，但系店员都话唔到事啊嘛，你搵个老板先得噶嘛？ 咁咪最兴嗰句啦，叫你老板出嚟见我，即系都系咁样嘅啫，唔系点啫？ 嗱，一系咁啦，一系送啲嘢俾你啦，唔 敢。有啲咩送先？ 送杯雪糕，买杯茶几廿蚊，仲要送呢送， 有咩送啊？ 嗱，呢一个咧就系水果茶嗰间专门店嚟嘅，台湾水果茶系啦。咁咧为咗庆祝咧喺铜锣湾一间广场嘅分店开幕咧，而家推出限时嘅优惠，买两杯大size 即系 L 杯嘅水果茶咧，送你一个环保杯套啊！ 哇，环保杯套啊！一谂到都觉得兴奋啦，钟哥，冇理由唔整翻两杯啊！ 呢个我又想问一下、啊。其实咧好多而家啲手作市集咧，佢都有整呢啲台湾嘅特饮嘅环保杯套啊嘛。其实你去到台湾都见到好多人系攞住一个咁样杯套嚟称住一杯嘢，咁好可能就系因为佢哋有时买完之后咧，佢哋咪揸住啲绵羊仔啊，系啊车仔啊咁样样嘅，咁可能佢挂住喺度就好方便。但我发现喺香港咧，真系比较少人买呢啲环保杯套，系咪咧？ 系啊， 你哋有冇买过或者有谂过需要一个咧？ 饮完就算啦， 香港做唔到。 完全冇谂过， 系啊， 又唔啱啊， 又唔啱， 点唔啱使啫，唔系话嗱，唔系话个环保杯套有问题啊，佢话个环保杯套唔啱使啫，系啊， 唔系佢整个环保杯套我都谂紧系咪真系环保先啦， 哦、 但系佢整咗出嚟大家唔用嘅咧，咁 就更加唔环保啦，系喎， 咁你尽量用多几次咪变得环保咯，好啦，仲有一间， 仲有一间， 我都话大家知道个行情， 忍唔住拍下手掌啊，真系厉害厉害。系，快啲讲埋。 S 字头嗰间，咁啊系啦，好多分店，绿色嗰间系饮咖啡嗰间咧，佢而家咧都话只要出示一啲网页里面嘅电子优惠券咧，就可以 送环保饮管系咪啊？ 为大家提供免费转用一啲添加杏仁奶啊，系啊，平时呢一加几蚊噶嘛， 系 啊，总之咧努力啲搵就会搵到好多呢茶饮店嘅优惠 啦。你饮唔饮杏仁奶啊？饮啊！ 系啊，大家留意下啦。 好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十五日系一年嘅第16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99日。1667年6月15号，法国医生让巴蒂斯特·德尼 进行人类手术史上首次有详细记录的输血。德尼将大约340克来自一只绵羊的血液输给一位因水疾而流血过多的15岁男孩，男孩最终因输血得以幸存，呢次被称为二种输血。之后亦为一位劳工进行另一次输血，亦见成功，但是随后两次接受输血者不幸死亡。德尼使用动物血液输血在法国引起激烈争论，1670年被明令禁止，直至1902年美国籍奥地利细菌学家卡尔兰德斯泰纳发现四种血型之后，输血才被认为是安全可靠。6月15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出色的公关能力，亦富有个人魅力，喜欢成为众人焦点，能够洞悉人性，同时亦容易迷失自我。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你说服其他人参与突破性的研究？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人类不断参与创新研究，系咪因为对固有嘅感到不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寻日下午大约5:30一度表示，由于接种率低，会提早在下个月停止运作。事隔3小时，有份承办的医护诚信同行主席林哲元向传媒说，因应12至15岁青少年开始接种疫苗，同埋市民转出积极接种，将会继续观察人数，暂时取消停运的决定。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政府未有接获相关伙伴医护机构根据协议提出通知结束营运，当局已经向有关伙伴机构了解情况，并获悉伙伴机构会继续留意疫苗接种中心的使用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安排。如果有更新安排，政府会适时公布详情。广东过去一日新增2宗本土确诊新型肺炎个案，分别来自广州和深圳，新增8宗境外输入的病例，广州有4宗，深圳3宗，中山1宗，另外再多11宗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在惠州的患者来自香港。广州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在黄埔区联和街两个地点实施封闭管理，对所有人进行核酸检测。至于佛山南海早前被列为中风险的地区，连续14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调整为低风险。英国首相约翰逊正式宣布，英格兰地区防疫限制措施的最后阶段放宽，将会从原定的下星期一押后4星期，到最早下个月19号先至实施。体育活动、酒吧和戏院的人数限制维持生效，夜总会就需要继续营业，就需要继续暂停营业。约翰逊说，政府关注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 Delta， 病例每星期平均增加64%，在疫情最严重的社区更加是每星期倍增。又说，虽然感染病毒和需要住院之间的联系减少，但是传播链始终未切断，而需要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数目亦都在增加。约翰逊强调，当他作出涉及放宽抗疫限制措施的决定的时候，目标都是谨慎，无需逆转和循序渐进。又说，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仍然未接种疫苗，而如果长者和其他弱势社群人士仍然未完成接种2剂的疫苗，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始终有死亡风险。

日剧喜剧开始，由菅田将晖、神木隆之介和有川架纯主演，主题歌曲找到爱妙 IMEL 2021年的作品叫做《在懂爱之前》爱有事都妈地话，不过今次派台他就用了英文的主题 Till I Know What Is Love。 今次歌曲是一首打气的作品，包含着一种和大家一边喊最后共同欢笑温暖的感觉，爱妙希望用自己的声音令大家更加坚强和有勇气。日本狼榜推介歌曲爱妙 Till I Know What Is Love。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I Miu 爱妙 Till I Know What Is Lov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红灯亮起，唐太宗中国古代战马杯所有马匹惊已入闸。 好啦， 一起起步，一出闸就见到白提乌一马当先弹咗出嚟，跟住有青锥拳毛蛙守住内栏，转弯入直路，十块车喺大外档开始发力冚上嚟，只只叮当码头，终点再望啦！想知中国史上边匹名驹跑得最快？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畅谈中西古代战争技术与战马嘅关系。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先睇睇出面嘅天气啊，咁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嘣嘣声，大家留意住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32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啊。我哋呢就会吹和缓嘅，係咪吹和缓唔係我哋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29度，朝头早都开始热热地啦，相对湿度8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紫外线指数0.7啊，都系低嘅。 好似讲紧同啲细路仔讲紧童话故事咁样。 系啊， 你知唔知有雷暴？雷暴系点啊？ 嘣嘣声啊！惯咗啊！你知唔知呢几年真系多咗同细路仔倾偈，因为自己嘅仔仔嘛。你要话俾佢听咩叫雷暴，佢系会问你噶。我有嘣嘣声嗰啲，咁就雷暴啦。喂，有闪电啊？咩叫闪电啊？闪啊闪啊，好似影相闪光灯嗰啲闪啊，就喺个天嗰度都会闪嘅。 你讲呢啲讲都等于冇讲噶，即系第时佢大个去嗰啲 party 嗰度咧，嗰啲即系开嗰啲喇叭开到大，都系嘣嘣声，跟住做乜嘢啊？冇啊，行雷 啊， 或者睇演唱会啲灯闪啊闪啊，做咩？闪电咯、 啊！哇，呢、這个室内天气嚟嗰个， 佢学唔到嘢噶， 教到错晒啊啲嘢。 大个噶啦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嗱喺办公室咧，我哋成日都讲人缘好咧，就万事都顺顺利利啊嘛。咁啊好多方法咧，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啦。啊，点样同同事建立好嘅关系啊？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哋讲咩咧？ 点记得啫？ 系搞错啊！咁讲完唔记得，咁啊做唔到咯。 啊，又系、啊，等我即刻 archive 听翻先。 已经实意占用咗。 所有听众们，其实我哋每日嘅节目，你又可以上网重温嘅。 系啊， 上个礼拜咧，我都系啱啱醒起嘅啫。如果唔系，我都唔会问你。就系讲话，如果你本身系一啲好叻好 之優秀嘅， 係、哦、啊， 係啦、 啊啊， 偶爾咧有少少嘅小差錯啊咁樣咧，令到人哋咧會更加愛戴你，嗯、因為咧好有親切感。咁好啦，我喺講以下落嚟呢一個互惠式好感定律之前咧，啊問下鐘哥同埋小白啦。 互惠式啊， 係咯，互助互惠、那個， 互助互惠嗰、那個， 互助互惠、 那個互惠係啦，係好感定律之前咧、嗯，問下你哋覺得點樣啊？即係喺一個職場上面咧，有啲咩方法可以表示到你對對方有一啲好感或者係善意？即係有啲咩行為可以表達到出嚟咧？ 赞 美， 赞美， 仲有咧？ Share 下午茶咯， 系， 因为呢个系可以同大家结盟嘅一个好方法。 即系我万岁， 万岁 啦，万岁咁样。 仲有冇咧？ 亦都可以 即系鸡髀打人牙较软啦， 都系噶， 都系啱晒。 一齐翻工放工呢啲其实都好紧要啊。 专登等佢，但系呢个会唔会做多咗啊？ 会唔会惊啊？ 系啊，会唔会做咩无端端等我放工啊？ 咁睇下你同佢本身有几 friend 啊？呢啲嘢系咪？ 嗱，今日咧讲呢个互惠。意识好感定律呢，因为好多人呢就会觉得啊，到底啊我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吸引到其他同事的人呢，是不是取决于我自己本身，我外貌够不够靓啊、我自己够不够叻啊，或者我有没有钱啊，即是头先啊我可以请你吃东西、是这样呢就送礼物这样。咁但是呢原来根据这个定律所讲呢是另一方面的、就不是 focus 在自己那里，而是 focus 在別人的那里。你有没有留意別人的东西呢？他说在一次实验里面呢，一个年轻的女性透过和参与实验的男性呢保持目光的接触，将身体呢向他那边倾斜，即是譬如 我对、面对面跟你坐，即是少少挨前，即是觉得跟你的距离近一点，以及呢专注一点听个男士的说话，听他讲的。边个衰紧？ 个男士 系啊，真系衰咗。 只脚系咪要翘一翘 嘅？嗱咁啊，嗱佢又冇讲到佢嘅姿态点样嘅。总之， 伸埋过嚟好唔好？ 又唔拘啊？ 又唔使嘅，太多啊！ 我膊使乜跌一跌啊？ 唔需要啊！ 唔需要啊！ 挨过嚟衰紧啊！ 唔需要，同你保持目光，然后咧身体有少少向你嘅方向倾斜，以及咧专注咁样倾听你的说话，表示出他对你有兴趣的话，就能够获得这个男性实验参与者的好感了、即使知道他们在某一些、方面上面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即譬如我跟你讨论一些东西、即使我哋里面嘅内容是譬如你同意或者我不同意都好，但只要我展示出这一set 嘅东西啦，即系呢一 set 嘅动作或者行为啦，表示到我对你系有好感嘅话咧，对方都系会对你咧留下一个好嘅印象的。 再补多句，你好叻啊！ 系 哇， 点解你咁都谂到嘅？得唔得你佢？ 唔系去到呢一个方面，我哋纯粹 唔系又有第二方面嘅呢、這个说话。点解你咁都谂到嘅？ 嗱，个重点。唔系喺呢一方面嘅建立，而系话将个注意力摆咗喺对方身上，反而呢一个咧就系建立好感嘅一个重要环节。咁佢都有讲嘅，譬如普通一啲情况，譬如你喺工作场所啦，如果我咁样喺度挨埋你咁样同你讲嘢吓，小白， 你头先有个膊头喐喐，出月头， 你咁都谂到， 我个心仔又卜卜卜卜咁跳啦，头先。 咁你会惊啊嘛？系咪先？就唔系个个都适合咁样做嘅。咁佢都有列咗几点咧，系可以即系其实用呢一个叫做互惠式好感定律咧，去到表现到你对对方是有好感的。 不过这个呢有少少要咩噶，要加个注脚噶。 系， 即系譬如话你正话阿崔杰同讲咧，要有个眼神交流，有 眼神接触啊。 个眼神一定要带点温柔，同埋带一点咧，就系即系我渴望得到你嘅资讯。 系， 而千祈唔好你凶佢啊。正话崔杰同咧，即系望着小白嗰个咧，就系、是、你凶紧佢啊。即系虽然你挨埋嚟，好似凶佢。咁就唔得嘅， 冇辦法，而因為戴住個口罩咧，對眼真係要識講嘢， 太勁啊！要 係啦，要揾你學下嗰啲即係戲劇咧，即係點樣去表達嗰個眼神，就係望住你，係表示咧我對你有興趣，係傾聽你嘅咁樣。咁其實咧都仲有幾個簡單嘅方法嘅。第一，即係譬如尤其是係啱啱認識嘅同事又好啦，或者職場上面可能同你合作嘅人又好啦，首先記住人哋個名字。 系呢、這个系呢、哦這个系要嘅，嗌得出人哋个名。 哇！呢、這个我觉得系好 impress 嘅、哦，即系如果即系譬如你去做嘢，即系尤其是我哋出去做嘢咧，间唔少会撞翻同一堆人啦。但系未必系成日，即系好近嘅时间，可能隔咗一年、或者隔咗大半年，你又撞翻啊嗰个导演啊，或者再撞翻嗰、那个收音嘅同事啊等等啦，场务又好啊咁样。哦，如果佢记得嗌得出你个名咧，你会觉得好加分、或者好窝心嘅嗰件事情。 系啊系啊，名一定要記住， 但又要加個住噶、你情願，如果你唔記得如果唔記得，情願你唔嗌， 係 好過嗌錯名， 或者你聽下人哋點嗌先， 係啦、 千祈唔好衝動，你冷靜啲， 或者拉埋旁邊，我唔記得咗阿崔傑同個名，即係拉埋阿白遠行埋， 佢叫咩名啊？ 即係係都問先，係啦，千祈唔好自己。阿娟啊，阿娟、 但我想问有个情况是这样的，即是在你尝试探听紧、或者想知道佢即是 recall 翻佢叫咩名嘅时候，突然之间佢冲埋嚟，喂 Kitty，好耐冇见啦， 记唔记得我啊？ 系喎，好耐冇见喎。 系啦，咁你会点样应咧？即系你会唔会好老实咁同佢讲啊？你好啊，好耐冇见啊，唔好意思。我唔記得咗你嘅咩名，你會唔會咁樣同佢？ 唔會，跟住喺問題裏邊咧，去揾翻啲資訊，即係譬如話，即係啊，好耐冇見喎，好耐冇見，哇！喂，我哋對上一次幾時見話？我都唔記得幾時啊？你記唔記得？用一個問題反問翻佢，等佢俾啲資訊你。 你係咪上次咧喺嗰個記者發布會嗰度咯？ 啊，系 系、我有第二个方法。 死啦！但系仲未噏得出佢个名字，都仲未探听到。 佢 问 我记唔记得佢嘅时候，我哋好耐冇见咯，记唔记得我啊？我就喂，系啊，好耐冇见啦。哎呀，我好惊成日揾唔到你，不如我哋交换个 Facebook 先啦。咁样，咁你而家有 Facebook， 不嬲都有你 Facebook 噶、而即刻走咗。 我最近换咗， 我最近换咗。喂，但我有第二个 Facebook 嘅 at 埋啊。 喂，你咁谂，我谂到，就系话咦，咁耐冇见，你系咪仲喺嗰间公司度做啊？吓、有冇转工啊？交换卡片啊？咁样 得 唔 得？ 系呢啲方法啦， 系啦，嗱，记住人哋个名好紧要啦，即系示好嘅一个重要嘅一环啦。如果有啲新嘅朋友或者同事，你真系谂住啊，同佢长期 keep 住一段友好嘅关系，佢就话尝试记低人哋嘅生日，即系我又系，如果人哋记得你。其实记得你几月生日呢，我想都已经好劲㗎啦，或者记得你咩星座啊呢啲少少嘅佢嘅资料啦。第三呢就係、记住对方嘅喜好。呢、个呢我都系觉得好窝心嘅，即係譬如可能大家曾经食过一餐饭，佢同你讲佢饮柠茶走柠檬嘅咁样先算啦，咁样。咁你记得啊，下次佢叫柠茶，佢真係帮佢你系要走柠檬㗎喎，咁样。哇，跟住你就会觉得佢真係当我系朋友啊，即係佢记得。 即係想同你进一步发展添。 呢个唔知会唔会啦，但起码会有个好感。 即係我记得 Kitty 系煮面俾佢要煮得淋啲嘅。 系啦，咁又加分啦，系啦。哦，佢唔食内脏嘅，咁又加分，就会觉得佢其实真系好似想同我有一个更进一步嘅发展，即系唔系话感情啦，即系可能系你嘅友情上面、或者工作上面咧，可能都会对你咧会互相有一个好感嘅产生、 所以原本谂住请阿崔杰同食嗰啲咩牛杂炒面，中晒伏。又唔食内脏，又唔食硬嘅面， 啲面系差， 面系鬼死咁弹口。 你个调翻转会唔会有反效果啦？即系同你食咗十餐饭，跟住你嗰个早餐都系，喂，帮你叫咗个猪润粥啊。 唔系，正话崔杰同讲，佢话一个女士目光有接触，同个男士男士讲嘢啊，挨埋去。如果调转个性 别，佢咪挨埋去倾斜啫， 倾斜 好啦。如果调转系个女士讲嘢，男士望住佢，然之后个身体倾斜，你嗰个效果得出嚟系咪同而家呢个一样咧？调转个性，调转个性别。 我觉得好过譬如你挨后啊、或者好过你唔望咯，系啊，即系呢啲都系代表你 好专心聆 听紧对方，想了解佢嘅一个方式。 如果调转个性别咧，我个人嚟讲咧，大家就唔好乱用啊，因为调转咗咧个效果系真系得，即系会系相反嘅。你只 系 有个男人同你望住你，跟住个身形挨前，跟住话你做咩啊？你咪想搞我？ 嗰句咧，最紧要练翻好个眼神， 眼神先， 眼神，眼神，开班啦，钟哥， 系啦。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啊！每个人都会帮自己嘅人生定下一啲大大小小嘅计划，但系要坐言起行，真正去实践呢啲计划，你又有冇做得到呢？ 坐言起行的英文谚语到底又怎样呢？林慧转头话你知。每个人必定有大大小小的计划，我亦都不例外。如果想取得成功，坐言起行固自然就重要了。 Deeds not words， Deeds not words，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这句说话真是要记住啊。 Words 和 Deeds 其实就是解言和行。D-E-E-D-S Deeds 意思就即是行为。至于 Words W-O-R-D-S 意思就是说话了。如果你都想取得成功，实际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今日开始记住这句说话，坐言起行。 Deeds not words， Deeds not words。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快一起靠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双手取得成功。听着晨光第一线的你，林慧想跟你说一句，共勉之啦。除了讲一句共勉之呢，就是所有嘢都是要靠自己双手去做的。不过双手呢即可以做到好多不同的变化啦。嗱，问下崔杰同同埋欧啦，疫情期间有冇真係大大增加咗你叫外卖嘅次数先？ 有啊。 嗰啲月费计划都参加咗啦。尤其是我哋而家又会叫早餐呢。 係啊，真係嘅。 昨日呢有个外卖经验呢，用一分钟时间讲一讲。咁去咗间传统嘅上海铺头食嘢啦，即係买外卖咁样，即係买六七个人嘅份量。咁我就做步兵啦，咁一个人攞住大袋细袋，我已经千叮万嘱同嗰个姐姐讲话，哇你嗰啲盖真係要紧实啲，因为有汤啊，上海嘢嗰啲啊，即係咩上海汤饭啊，咩担担面咁样，你紧实佢喎，绑实佢喎，唔该晒啦，因为我唔想倒到我架车。导游跟住个阿姐呢睇都唔睇啊，跟住就话我整咗㗎啦 ,ok 啊，冇问题啊，咁样。我一上车，我未开车咋，即系一俾油嗰一下，好细力俾油啊，唔系俾地板油，跟住已经倒到成架车都系。 哎呀！ 跟住我真系嬲到癫咗，我嬲到癫咗。 而家使唔使送买送勾俾你？ 系咯， 我通常就会勾住喺架车嗰度， 都冇办法啦。如果佢真系冚唔实咧，你总系会。即系你转弯啊，或者你开车都系会 已经讲咗噶啦嘛，算啦，讲完，分享完毕，交翻俾 小心啲， 冇补充， 我都有问题，我都有问题，依家成日都要讲啊，我都有问题嘅，我自己唔识冚嘅咩？ 下次两个人去攞外卖啦， 系啊，明 嘅，唔系再搵翻屋企嗰啲咧可以循环再用嘅大袋再笠多仔啦，咁啊， 食外卖嘛，自己喺屋企煮嘛，有手有脚系咪啊？好，爸爸交翻俾你讲下先。 喂，嗱，我想讲咧，今年咧即系疫情期间咧，但系我自己咧有一个好古怪嘅转变。往日咧屋企都会尝试下叫外卖嘅时候咧，会想叫 pizza 翻嚟食嘅。但我今年全年都冇嗌过外卖 pizza 咯。 pizza 真系好食噶，唔系我觉得每嘢食都得。 学阿崔杰同话斋咧，真系多咗嗰啲 apps 啊，你突然之间多咗好多选择啊，即系你。 當你多了選擇的時候你就會想脫離你原有的一些飲食習慣， 都吃了幾十年外賣披薩了， 不如吃其他東西， 通常以前真的要是叫外賣就叫炸雞，要是就叫披薩， 現在就真的開始改變了。但是我最近看到有一個報道挺搞笑的，之前不是經常說香港有些人會送外賣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偷食的， 疑似偷食 是的，那些圖片、就有一位是披薩的速遞員，不過他就不是香港來的，是在外國的，咁佢就上网咧拍咗条片咧，话俾人听，原来咧你见到个披萨如果有一啲少少嘅状况嘅话咧，可能佢就曾经俾人偷食过啦，即系佢教你去分辨到底系点嘅， 即系冇咗上面粒菠萝咁样啊？ 嗱，佢又唔系咁样， 或者冇咗嗰块 辣肉肠， 系辣肉肠啊？ 定系点咧？冇理由噶，因为如果你食大嚿啲， 橄榄 系啦，冇，如果你食大嚿啲。一定睇到 嘅 喎， 嗱，你哋嘅方向咧都係諗偷食個面頭嗰啲餸啦，佢就唔係，佢係直情偷食咗個 pizza 嘅一件。 吓 嗱，你系谂啊，冇可能啊，系咪先？ 咁咪砌唔到一个圆形出嚟咯。 咁系啊，呢个系一个数学题，到底要偷食几多件可以冚翻一个圆形出嚟 咧？真系啊，佢真系教你咁样。 No！嗱，系因为大家嘅传统概念咧，觉得切 pizza 一定系切做一个个咧，即、就、系、是、一个个派咁样嘅形，叫做即系总之起角嘅一个尖尖嘅形啦。但其实唔系，你只要有一个独特嘅切法咧，学你哋话斋，就可以变成翻一个完整嘅圆形啦。你如果真的收到个 pizza 咁，你就要小心啲。首先，你发觉个 pizza 嘅中间系俾人垂直切开过嘅， 系， 即系佢个半嗰、个直径系俾人切开咗嘅， 系。 然后咧，再喺个直径嘅一个对角位置，大概个角度系二十度左右啦，嗰、那个角，然之后打斜再切多一刀，咁即系话形成咗个 V 字嘅， 系 咁样嘅切。原来咁样就可以将佢变翻做一个圆形噶啦， 吓 系啊！所以如果你下次收到个 pizza 中间系俾人劏开过嘅话，你绝对有理由相信佢可能已经俾人食咗个 V 字啦。 我真系上网搵一搵条 YouTube 片睇一睇先，真系可以绘形绘清咁样了解到究竟。 万一你下次想唔等齐人偷食，你可以 咁样做 啊！ 过海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车多，龙尾就在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比较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屈地街，在九龙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彩虹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入上水都是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出面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其中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指咧创咗收市嘅新高啊，不过道指要跌啦，跌85点，标指咧跌7点。至于咧纳指头先都讲过啦，升104点啊，创收市嘅新高，系自4月26号以来咧第一次嘅啫。咁啊，美股都算做好啦，睇下今日港股有冇机会带动啲科技股继续往上升一升佢先。 2020东京奥运帆船项目分为六个嘅级别，其中有四个嘅级别包含咗男女混合项目嘅。帆船是船的一种，帆船的种类和结构有很多的，风帆的作用就是在于承受的风力，直以令到的船可以前进。早期的帆船在顺风的时候可以扬帆出海，逆风的时候就要收回帆，然后就好像蛙艇一样靠支桨去到令到的船可以前进。这些船只航行于大海上面，往往都要依靠季节改变方向才可以回到出发的地方。现代的帆船就运用了一个叫做白劳利效应，当空气流经一类似机翼的弧形帆面的时候，就会产生垂直帆面向外侧的作用力，再配合水对船身的力量，就可以令到个船逆风前进了。今次东京奥运帆船比赛将在7月25至8月4号期间举行的，举办的地点就在神奈川的江之岛游艇码头举办，那里距离东京市区有50公里。这个帆船比赛场地最初是建于1964年东京奥运期间的，能够容纳3600名的观众，是日本首座能够举办水上运动赛事的海港来的。2019年这里更加举办过世界杯的帆船比赛添。运动还有很多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摩的卡。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李太喺度。早晨啊，李太。 早晨啊，阿林慧。 早晨啊，今日系你大女嘅正日生日，系咪啊？ 系啊，佢系5月初6。 系。 旧历就 系啦， 新历就6月1号，我哋已经庆祝咗啦，同佢。 但系你都好有心、啊，今日特登都打电话上嚟点唱、啊。 系啊，因为我锡佢啊嘛。 我好中意你咁坦白嘅啫。有啲咩想同佢讲咧？ 咁咧，我个女咧就叫做李慧娴。咁咧，我咧，首先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工作又系顺利啦。嗰啲细路哥又听话啦。咁、就 OK 啦，系啦。 系咯，忙唔忙噶？佢工作 忙噶，因为佢都好多嘢做噶。 通常忙亦都象征住佢系中意自己份工，先愿意花咁多时间同心机落去嘅。 系啊， 系咪啊？所以睇住佢见到，就算忙都开心啦。 系啊，系啊，好忙。 好啦，我知道今朝早你都拣咗一首歌想送俾佢噶。 系啊，系啊。佢咧就中意陈百强唱嗰只《天天喜欢你》。 好啦，咁我哋一齐将呢一首歌送俾佢啦，祝佢生日快乐。 啊，多谢， 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早晨啊，李嘉仁医 生、 小明医生， 今日轻声讲嘢， 嗯， 因为有喉咙痛啊，有声沙， 轻轻的， 轻轻的，咁啊，遵从我个耳鼻喉医生嘅建议， 嗯， 系啦，我暂时咧做埋今日咧。暂时咧就停一停咪前讲嘢啦，咁啊停三个月到啦，咁啊三个月后咧希望再翻嚟继续讲嘢。 咦，即系小明医生你提早放暑假喎、 啊？冇错啦，咁啊喺呢度咧，譬如喺呢间房咧，啊喺真正啊电台职员嚟讲啊 ，Kitty 啊做得最耐啦， 系咪啊？ 嗱，我咧就1991年开始做晨光，一直做到而家， 系 咁啊，眼见即系不。好多朋友啊，已经退休啊，咁唔知几多个、啊，广播处长都唔知经历几 多个，换咗几多个啊？ 系啦，咁啊 ，Kitty 都系喺阿曾志华时代， 系 啊， 吹脚筒， 认识李医生当时 系都系嗰阵时开始， 系其实咧就系做晨光好难做噶，咁、 嗯、 啊最初嗰阵时候个个咧就要翻工准时，咁啊7点一迟到咧，咁啊崇梅姐又攞住生果嚟噶啦，要系啦，要罚食生果噶，罚请食生果。咁、 哦、 啊，我喺呢度咧就亦都系有好多感人嘅事迹噶。咁、以前啊，钟伟明大哥咧，咁啊梗系朝头早我逢嗰阵时逢星期四啦，朝头早啊买定啲。有隻蕉啊，有個麵包請我食嘅，係、 哦、 啊，所以真係好多趣事啦、啊。 但我哋而家唔敢立亂請人食蕉噶嘛， 係啊，食蕉啊， 驚有日如外之音喎、啊，唔係幾好啊。 咁就喺嗰陣時咧，即係個環節係好多，咁、啊棚仔啊、cousin 啊，咁係扮鬼扮馬，就又有其他一分嘅唔同啦，大家广播嘅方向又有啲唔同，不过你冇问题嘅，即係到而家呢晨光你哋呢个团队呢亦都开始慢慢做得好好、但係呢 係 一定要坚持努力嘅啫，呢个冇办法嘅。电台呢我觉得係要做得耐、做得耐人哋听下你就听惯，咁好似我哋这个时段呢，即是我事先一晚准备起码个几两个钟头。 哦，多谢李医生。 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我们的同业是听的。 好大压力是吗？ 不是这个是这个动力来的。因为有这个节目我就会去看现在发生什么事啊。同时一样东西有些不得不同。但现在的无论是电视电台资讯是好多，但是当你好多的时候呢，普通人呢不是那么容易接收的。你讲得深呢根本就没意思。那么就要揀哪些呢，就是可以几得意又是新的，那么听、如果你真的有病的话呢，几时都是要去看医生啦。那我最记得在香港电台最初做呢，就是做这个香港医学会夜晚有个电话直接打入嚟嘅问答嘅， 呢个再早过晨光第一线啊。 系早过嘅，嗰阵时咧第一次咧就系好惊嘅。虽然我最初嚟咧就我师傅李建雄医生，佢俾好多机会我，好多谢佢。咁啊第一次我死啦，咁我边度识咁多嘢噶咁样。真系带埋几本大书嚟嘅， 两本医学期刊嗰啲咧， 唔系期刊嘅，直情系啲 textbook。 冇话而家可以即刻上网 check 到咁方便。 冇啊，咁啊摆定喺度，咁啊佢睇见我都喺度，好少啊。嗰阵时啊朱万子啊，好多个嘅啦，已经我都唔记得噶啦。咁啊答问题， 系 咁啊答问题咧，如果发觉咧就系冇问题，即系你好多咧你。你就算你唔係點識咧，你都可以慢慢解答到。除咗有一次，我真係投降。嚇點解投降咧？佢嗰次問嗱，有啲叫葡萄胎啊，即係啲婦女懷孕，咦，原來係假嘢，係好似葡萄咁一抽嘢嘅。咁啊，呢個根本就已經係少啦。咁佢係問一個問題：生過葡萄胎。第二次翻發嘅機會係幾多？ 哇！你睇下幾深刻，你醫生到而家都仲記住， 係啊！呢條問題冇人答到嘅，我心入係冇揾唔到答案嘅。咁所以你亦都好多嘢咧，即係證明咧， 这个世界是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的。是。真的。那么在这个漫长这三十年香港列台神光第七线呢亦都学到好多嘢。 嗯。 是吗 我哋学到好多嘢。我俾掌声李医生。三十年嚟呢係即係做我哋嘅嘉宾每个礼拜都大医学资讯俾我哋。 三十年。 因为 正话小明医生一讲话佢由91年开始做呢我哋即刻冇嘢讲。因为真係太过跟住一般人用字典。基本上已经係。 係呀。呢个冇乜所谓嘅呢啲。是吗即是为社会服务、为人就为己、一定是好事来的这些是吗即是譬如今日咁、我来你都不可以不讲医学家、譬如一个人你抽血你想看看你的血色素瞓在这里啊还是坐在这里呢 即是准一点、抽出来。 不是什么叫准不准的。好多嘢你抽到係幾多？嗱，原來咧，如果你瞓平喺度咧，你嗰啲血漿咧會喺呢個流入去啲血管入邊啊，不同分開咗，就會沖淡咗你血入邊嘅成分。 哦， 沖淡咗。咁點解有一個唔係好大嘅研究啫？35個病人咁啊驗血就睇個血色素，咁先咧。就瞓平喺度，起码六个钟头。未起身咧，你抽一次血。然后坐起身咧，等一个钟头之后再抽。咁发觉咧，坐咗起身之后咧，即系起码有10个咧，那个血色素系高咗啲嘅。 反而高咗。 系因为佢系瞓平咧，嗰啲血浆咧就走散晒。咁瞓翻直咧，佢可能要泵血啊，诸如此类咧，入翻啲血管嗰度咧，咁啊会系。高咗，但你系咪真系高咗？又唔系真系高咗，即系其实因为佢嘅分布形势啊。咁但系呢啲嘢咧，通常就好少人去搞噶嘛。有啲咁嘅研究走出嚟。咁啊，另外咧又关于呢一个呢啲血嘅问题啊，关于肾嘅问题啦。嗱，我哋话好多时候咧，我哋血压高，一定要好好控制个血压。咁但系点解要控制个血压咧？就是要睇係驚你個腎，尤其咧喺糖尿病嘅病人咧，你個血壓一定要控制得好好，最好就上壓至120度嘅啫。咁啊，需要不同嘅藥。嗱，不同嘅藥咧，大家都係可以降低血壓，但係有啲可能對個腎好啲嘅。嗱，譬如有一隻咧，就叫 ACE inhibitor。血管张力素转化无抑制剂，好多即系用嘅药名啊 ，captopril 啊 ，lisinopril 啊咁样。嗱呢啲药咧就系、令到血管可以扩张翻，一扩张咧血压咪低翻咯。咁啊对个肾咧就好好啦。咁啊系，但系点样咧？最近咧就喺瑞典有个研究啦。如果你系用呢一只嘅降血压药咧。你要換腎的機會咧，係少過20%嘅。但係話係你個腎好啫，但係唔代表咧，你個心臟啊嗰啲其他病咧就會少咗。咁就腎啦。咁啊，但係呢藥咧就出咗好耐，但有一個好特色咧，有啲人好易咳嘅。一食咗咧就不停咳。咁尤其咧，即係年紀有翻咁上下啊，又話俾我有血壓高啊，呢排啊。一转咗药就不停咳，呢啲情况咧食乜嘢咳药水都冇用啦。照肺又冇嘢，咁原来咧就系呢一只降血压药咧令到佢咳嘅。咁不停咳，咁如果系咳得咁紧，冇办法啦。佢仲有一样嘢咧，呢一只嘅降血压药咧就令到个味觉会消失嘅。所以而家就梗系惊啦，新冠系嘛，会唔会真系美国冇鬼咗啊？咁样 错摸咗噶喎， 系啦，咁所以呢个咧就要睇睇个人而已啦，唔系只只都系一定啱一个人嘅，系嘛？好啦，咁就唉，咁啊，梗系讲下发梦， 好啊， 人皆寻梦啊，系嘛？ 系咯， 系啦，小明有梦，好啊，咁以前咧，弗洛伊德咧就话。因为点解咧？我哋好多希望、愿望抑压咗， 啊，咁啊，疫情啊，咁啊，所以瞓觉咧，佢走出嚟，等你可以发下梦，啊，即系譬如阿小明发梦啊，我自己嗰阵时打网球打到世界冠军嘅，开波都开唔掂啦，咁你又发梦 咧，估你唔到啊， 咁啊冇办法噶，系开波开唔到，好笑嘅，咁啊好啦，但系有好多人话咧就嗱。你發夢咧，因為你啲記憶啊，將佢壓縮埋一齊啊，又或者你以前唔開心嘅嘢啊，啊將佢轉咗為一個開心嘅嘢喺個夢中現出嚟啦。咁啊，但係咧，而家咧係因為 AI 嘅問題，人工智能嘅問題咧，發夢嘅理論咧又改咯喎。嗱，因為人工智能咧，我哋好多。不同的分散的資料 data 咧，就走落去個機器度，等個機器學習啊嘛。 係 啊，其實咧，佢哋覺得咧，你發夢咧，就因為係哦呢度一忽，嗰度一忽嘅記錄走埋你個腦嗰度，個腦咧係要咁樣刺激佢咧，你先就可以做有新嘅意念走出嚟。啊，點解梁榮忠咁創作咁多意念咧？佢可能發夢發得好，係啦。 有時候寫嘅稿真係發夢嘅時候寫嘅，係啊，唔係講笑係真嘅。 係啦，即係咁嘅。有陣時即係你會睇見最近啊呢、這個大台嗰度有出日本片講即食面啊點做啊，咁嗰個主角咧好多時候都係發夢，突然間醒醒啊，哎呀應該咁做，喺個夢中咧。就 是 有一个创作的。所以发梦呢其实对个人是很重要。亦都是我们的脑呢亦都要给它休息。让它休息呢等它用了清了一些不用的东西然后呢有新的位置新的精力呢去做新的发明。这个是很重要的。 搞定了下次中国啊崔启彤你发梦。是啊你答佢是啊。 我做紧嘢㗎 好嘢嚟㗎。 冇错啦是吧啊咁这个暂时想发梦啦希望各位个个都有一个好梦。 是 啊晨光第一线亦都有好梦。 是咁李医生好好休息喽。 是啦、啊、好啊放一个提早嚟咗嘅暑假先啦、啊、小明医生。 好 啊等你返嚟喽。 等你回来。是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多谢李医生。 多谢你嘅医生。 唔该。 仲有三日。 仲有三日。 是啊真係得返三日咋。想制作自己的电台节目， 一个有好意念又有社会争议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任何主题不限语言，仲有制作资助， 申请 CIBS， 人人都可以开麦。 网上填表，仲有三日 ，CIBS.RTHK.HK， 截止时间6月17日下午5:30。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追踪31当然要有咳神罗启新啊早晨咳神。 早晨咳神。 早晨早晨早晨啊两位。咁啊今日呢港台电视31有咩睇呢咁啊今日呢就係、是、7:07呢就有医生与你。咁啊继续呢讲下呢个青光眼啊吓。咁啊，喺我哋嘅处境劇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呢即係佢哋有戏中戏啊。咁、啊、咧就喺里边咧做一套咧就 系 叫百变包青天，吓咁点解百变包青天又会楞到呢、這、一个 青 光眼咧？咁、大家就可以睇睇啦。咁、另外咧讲翻呢个青光眼啊，系一啲慢性青光眼喺初期咧冇乜病征，但系咧原来一啲高风险嘅因素咧，例如 系 Kitty 要留意啦， 咩啊？ 女士 哦，女士会多啲。 第二，近视好深，你哋深唔深噶？ 深啊， 因为而家都睇唔到啊，大家戴晒 con 嘅， 500+咯。 系啊，咁啊，咁又会唔会成为咗呢一个咧？就系即系高啲嘅患者嘅机会咧？咁样 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啦，咁去到呢一个咧八点钟咧就有呢、這、一个时点三十一啦，咁今日咧就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究竟有啲咩时事话题。去到八点半嘅时候咧，就有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啊，区区小节里边咧就会去到咧啊，我哋都几中意去嘅，就系、是、深水埗啊。咁深水埗咧以前啊细个喺嗰度读书啦，咁就唔觉得有啲咩特别嘅。咁但系而家咧咪有好多只譬如话你中意去搵啲古灵精怪嘢嘅，你可以去鸭寮街啦。系咁、啊、你中意即系买电脑嘅咁。有一啲電腦商場啦咁樣，但係咧、啊，去到啊，喺深水埗嘅馬路同埋隧道咧，係有啲咩特別咧？啊，原來有啲藝術家喺度啦嚇，喺嗰度咧就表演俾大家睇，咁大家去借住咧今晚嘅日常八點半去留意一下啦。咁跟住咧 ，band band 聲咧有嗰個全女班嘅搖滾樂啊，叫咩 ？Frankly Telescope 係 Frankin。Telescope 系 Frankin 就系咪咪嗰个即系科学怪人嗰、那个系啦系啦咁样啦吓，咁喺里边咧，大家就睇下呢一对乐队里边咧，全女子嘅摇滚乐佢哋有几特别啦吓，咁、样咯，咁跟住咧今晚咧就亦都会啊九点半钟咧就有我哋呢一个即系点解工程又出事啦，即系如果大家咧即系受得住。即系唔好太担心嘅话咧，咁我可以睇睇啊，因为好多时咧话，哇，喺一睇嘅时候，咦，好多工程咧都喺美国出事喎，咁、其实咧就可能同佢拍摄嘅公司有关嘅， 吓、 即系佢哋有冇去到其他啲比较落后嘅地区，同埋感觉就系话，咦，美国啲工程都出名嘅、哦。但系佢自己出事喎，咁你系咪应该留意多啲咧？咁样 系系， 咁跟住咧就去到啦。今晚咧十一点钟午夜广场啊，个题目咧就系叫做超龄六进啊，系啦。咁其实咧呢样嘢呢一个咧就系讲下呢一个咧唐太宗啊，超龄嘅六块嗰啲骏马嘅浮雕啊，即系马這呢样嘢咧，同人嗰个关系咧都好大下，即系除咗我哋香港人咧就好中意跑下马仔啊咁样，但系而家听讲话咧就系、是、年轻人咧已经唔系咁中意啦，所以咧马会都要急起直追咧，睇下点样去吸引多啲年轻嘅马迷啊。咁但系马這呢样嘢喺历史里边咧，即 系 好紧要啊，有啲譬如好似清朝咁啊吓，马背上咧就系、是、即系马背上嘅王朝咁样，即系讲下马咧，系尤其是战马咧，系可以改变历史噶嘛。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历史上面同马嘅关系咧，今晚就可以睇啦。 好，唔该晒 J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下月起退休前休假的港岛东医院联网总监陆志聪说，经历过2019年的社会事件和过去十几个月的抗疫经验，认为本港医护人员相当专业，同事之间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不会因此影响工作和服务，形容是新型肺炎疫情下最感动的事。对于医管局员工阵线前主席余慧明涉及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捕，目前仍然在还押。他说对任何一位同事因为不同原因被捕或者入狱都会觉得不开心，但认为应该信任司法制度，并按机构的机制处理。广东过去一日新增两宗本土确诊新型肺炎个案，分别来自广州和深圳，新增八宗境外输入病例。广州有四宗，深圳三宗，中山一宗，另外再多十一宗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在惠州的患者来自香港。广州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在黄埔区联和街两个地点实施封闭管理，对所有人进行核酸检测。至于佛山南海早前被列为中风险的地区，连续14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调整为低风险。 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北约峰会声明的时候提到，中国对北约构成有系统的挑战，批评北约是冷战思维延续和集团政治心理作祟，强调中国不会对哪一个形成系统性挑战，但如果哪一个要对中国进行系统性挑战，中国不会无动于衷。发言人说，北约声明中有关涉华的内容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诋毁，对国际形势和自身角色的误判，说北约三十国今年的军费总额预计占全球军费总额一半以上，是中国的 5.6 倍。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到底是哪一个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以及哪一个的航母在四处炫耀无力。发言人奉劝北约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停止渲染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推进对话和合作的正道上，多做真正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事。日本共同社报道，四个在野党对首相菅义伟内阁提出不信任动议。报道说，菅义伟内阁拒绝在野党的要求，将国会会期延长三个月，以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在野党今日向国会众议院提交不信任决议案。菅义伟寻日说，会考虑在在野党提交不信任动议之后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强调目前的首要工作是应对疫情。分析认为，菅义伟带领的自民党和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占多数的席位，不信任动议几乎不可能成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有几阵的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4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1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5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蚊，升3蚊；阿里巴巴208.6，升3.4；美团309.4，升2.2；友邦保险94.35，跌1.3；比亚迪股份223.8，升9.4；中国平安79.7，跌1.2；京东集团274.8，跌4.2；网易176.5，升1.1。信义光能14.66跌4毫，建设银行6.16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08，瑞士法郎0.9，加元1.214，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4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6点，升254点。港金现价报17,28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6美元，卖出1,86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元芳对出。 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一条支路亦都车多，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那条支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仲是慢车，龙尾去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告士打道波斯富街去中环、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所谓三五成群，个个好人。方子豪，我问你，坐港铁列车上咗车要尽量点做啊？ 尽量行入啲啦，唔好企正响个门口嗰度啊，系咪搭得好好？系咪一百分呢？ 唉、叻啊叻啦，使唔使奖你啊？ 啊系啊，唔拘、啊， 有奖品都留俾啲听众啦，你唔系想争系嘛？ 咁多位坐港铁讲礼貌嘅二台听众，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哋 三五成群。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问多两句啫。早两日有个朋友打俾我，佢话想跟我上堂学下点讲嘢，我先多谢佢。琴日啱啱讲完，有朋友想俾个仔跟我上演技堂，今日又有人想我教佢讲嘢，睇嚟我可以做一个全职老师。我问个朋友，你遇到啲乜嘢问题啊？佢话唔识点同人哋打开话题，喺社会做事好似好蚀底。其实又系，大家啱嘴型就话啫。如果唔啱或者唔熟，好惊讲错嘢。我话同人讲嘢，先要了解呢个人，明白佢个心谂啲乜，又要知道佢嘅脾气。如果唔系，好容易开口及着你。有啲人天生好厉害，好容易同人倾到计，但系有啲人点学都唔识。我朋友问：咁点算呢？我话通常低手啲嘅会用呢种方法嘅。就是明知故问。有没有试过当你吃饭的时候，有朋友走埋来跟你说，咦，吃饭啊？每一次我遇到这些情况，心就会想，我是吃饭，你见到我吃饭的，你亲眼见住我吃饭的，你都还要问我是不是吃饭，明知故问。又或者我在街那里行的时候，咁啱有朋友在附近走埋来说，咁啱的行街啊，我冇约你，咁巧撞到你，梗系咁啱啦。我喺条街度行紧，梗系行街啦。咁如果我冇约到你，我唔觉意行街嘅时候扑亲，咁啱俾你见到，唔通你走埋嚟又话咁啱啊？你乜嘢咩？ 明知故问，又唔使掹整嘅，其实都系想同你打开个话题啫，但系又唔知讲乜嘢好，未见到乜嘢就讲乜嘢咯，你又唔好拒人于千里之外啦。所以当我食紧饭嘅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你食紧饭啊，我会答佢系啊，我系食紧饭。虽然我讲嘅时候一定有啲不爽嘅感觉，但系由于我系一个非常出色嘅演员，其他人系察觉唔到嘅。人哋问你即系避免你啫。不过我最惊嘅就系、是、有啲人为咗打开个话题而去问一啲问题，例如你喺度等紧人嘅时候，咁啱撞到人，佢会问你：你喺度做乜嘢啊？其实我喺度做乜嘢关你乜嘢事呢？点解你要问我喺度做乜嘢，而我要答你先？我曾经试过一次好极致嘅经验。我翻屋企入咗电梯，电梯里边仲有一男一女。冇几耐，嗰位男士就笑笑口问我：梁生搭 lift 啊？我听到呢个明知故问嘅问题，当然俾翻一个指定嘅答案佢。系啊，我系搭 lift 啊。跟住佢再问：你住喺呢度嘅咩？我再答：系啊，我系住喺呢度嘅。佢继续问：你住几多楼啊？你一个人喺度住噶？住得惯唔惯啊？呢度好唔好住啊？俾佢问咗咁多问题，我差啲想自己拧转身趴埋墙攞埋身份证俾佢睇添。跟住你又可能会话啦，人哋俾面你先问你咁多嘢啫，又唔好咁样。我朋友听我讲到呢度，跟住佢话啦，睇嚟你教嘅嘢唔系好啱我，迟啲再 call 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学嘢必须肯，多啲去发问，问下古今与远近，无论数学或地理天文，唔信问下人。若要攞高分，应该每次问，问下。问唔问啊？最笨，求合格好问。世界事物有千万万，科学日新兼于之，怎去分？答案怎样去找？你每事物会有好学问，经验累积可辨别假与真。凭不断去问人，莫在天天等。今天每事问，问下虚心地去问，唔明白再问，人就更充满。世界事物有千万万，科学日新添，意义怎去分？答案怎样去找？你每事问会有好学问，经验累积可辨别假与真。凭不断去问人。 九点四十五分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4%啊。喺呢个时候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系啦，打嚟做咩咧？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嘅电话啦。如果你近排有啲开心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啦。仲有就系打电话嚟做咩？预祝父亲节啊嘛，系啦，嗱有阵时咧好多嘢兜兜面咧同阿爸咧讲唔到嘅，咁啊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将你咧爱嘅宣言啦，咁啊可以录低佢，咁或者同阿芭比咧同埋小白啦讲下，其实爸爸都系好锡你嘅，或者爸爸咧其实喺背后都做咗好多嘢嘅，咁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预祝下父亲节都 OK 噃， 送上窝心嘅说话，点首歌俾佢听啦，咁啊你话啊除咗同爸爸庆祝之外咧，其他一啲朋友啊，或者咧系爱人啊，你都想表达你嘅心意咧，都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朝早咧，我就想分享一个好简易但系超级野味嘅餸菜啊！唔好以为咧野味咧就代表佢会油淋淋啊，或者咧 辣啊， 好 heavy 啊咁样啦。佢嘅野味系嚟自边度咧？系一种我好中意香草。我记得阿欧你话你麻麻地嘅， 系乜嘢？ 就系呢个泰式嘅九层塔。 哦， 即系成日都会喺泰式嘅菜式嗰度咧，会揾得到噶嘛？ 唔得啊，系唯一，其实我都系香料王者嚟噶。呢一种系真系争啲，因为好刺鼻啊，我觉得，即系个味道啊，个香味咧， 我觉得好开胃啊，唔知 即系泰国咧好多味我都好中意啊，香茅味我好中意啊。 因为我反而香茅味我麻麻地， 我好中意啊。如果有一间屋咧或者一间餐厅咧，佢成浸香茅味咧。我都好 happy 啊！ 佢因為點嗰啲香茅嗰啲精油咯，喺屋企， 喺屋企點， 彷彿置身喺呢個泰國 SPA 嗰度。 哦，咁我點緊嗰啲南美嗰啲啊，印加木啊嘛。 哦，嗰啲聖木啊，係嘛？係 啊，淨化自己。 哇，係啊，唔怪之你咁 spiritual 啦，而家佢。 依家係啊，靈性生活啊，户口都得個零咯，所以咪就 大家 話 啦。咁啊，睇下大家咧中唔中意呢一個餸菜啦。咁咧，我就整咗呢個九層塔韓式嘅米酒嘅一個大蜆王，係啦。 再講多次， 九層 塔， 因為我費事講佢嗰個名啊。 係。 咩路咧？嗰支即系韓式嗰個 韓式米酒， 米酒系啦。咁咧、哦、平時通常咧，大家就會用普通嗰啲中國米酒啊，去到煮蜆啦。咁今次我就用咗呢個韓式嘅 乜路啊？ 係乜路去到煮嘅？咁啊，其實好簡單啦。首先你就將嗰啲，我就用咗，因為本身我係諗住整花甲嘅，即係殼薄薄地嗰啲啦。咁點樣知佢去到街市咧賣曬？係 咁點啊？煮咩啊？ 跟住佢就話食呢只啊！花甲王咁样，甲王啊叫佢做，咁好大隻嘅，个壳咧都相对系比较厚啲嘅， 系咩？ 咁但系个肉几好嘅，同埋又唔系 显嗰啲 friend 啊， 唔系，佢真系大隻嘅，真系大隻嘅，因为我麻麻地好细隻嗰啲蜆仔嘅，系啊， 搞到听朝都未食到， 系啊， 仲要一样嘢咧，吐沙又烦， 系啊， 同埋咧食咗一兜啦，完全唔饱咧， 系啊， 我唔掂，我唔掂啊， 咁所以嗰 个 大隻嘅咧都有大隻嘅好，亦都唔系好贵啦，咁啊。首先咧就将佢浸下盐水，咁啊浸佢，你有时间咪个零钟头咁样，等佢吐下沙啦。咁其实佢唔止吐沙，佢吐咗好多污糟嘢出嚟噶。我嗰日买嗰盘系， 好似话摆支铁匙羹落去， 我都有摆埋落去啊。咩都试下啦，有啲就话用暖水浸一浸佢咧，佢亦都会 系啊，好多唔同嘅。 因为佢有解释嘅，佢话点解要用盐水咧？就仿佛佢好似觉得自己翻去个海嗰度咁样啊。 咁 佢就会系啊，佢就会即系做翻佢平时会做嘅嘢啦。咁吐沙啦，咁然后呢就拆下，即如果你係话大隻啲嗰啲蜆呢，你可以拆下佢个壳嘅，即如果你驚佢污糟，跟住呢就用姜片呢就落啲油呢去起个锅，然后呢就加入你个花甲王啦，就炒佢一两分钟，然后呢就可以加入你嗰个韩式米酒啦，同埋清水啦，咁大概都係1:1。如果唔係呢，你因為我就試咗加清水，但係個酒味就唔濃嘅。即係如果你話屋企有小朋友，你就可以1:1啦，即係酒同清水。如果你話唔係嘅， 即係少少地染下嗰啲酒味。 係啦，如果你話唔係，你真係鍾意酒嗰種香味，你直頭落曬200毫升嘅酒都可以。跟住呢就冚蓋焗一焗佢，焗到佢真係開口啦，咁你就可以最後放埋啲九層塔落去，就撈一撈勻佢。哇！跟住呢你會發現成兜呢好香好鮮。味啊！呢一个嘅大蜆，咁大家可以试下整呢个啦。 好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在分享我的享乐时代之前呢，分享都是一个非常之开心的事情来的。所以如果大家呢都有啲嘅点唱或者是分享呢，想透过大气电波送俾你嘅屋企人啦或者是朋友嘅话呢，咁特别呢适合可以系打电话来嘅 ,1872388, 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啦。我觉得呢，如果打电话去大气电波呢，祝一啲你觉得好特别嘅朋友呢生日啊，或者是有啲嘅特别嘅季节，尤其是而家呢咪好多学生哥呢考试嘅。即係如果你要打气又或者系快啲帮佢哋諗定呢将来即是下个月的时候 DSE 放榜的一些规划出炉，总之各式各样的打气说话和点唱的说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Morning Call 发放这个正能量出去的。是啦 ,1872388, 快点打电话来啦。 等你电话。 好啦，咁正式咧讲翻我个享乐时代系乜嘢嚟嘅咧？嗱，头先啊听崔杰同讲到津津有味啦，就系关于啲食嘅嘢啦。 系。 咁我最近咧，我屋企咧发觉咗咧，我妈妈咧就充分咁样利用屋企嘅一啲新嘅家电。咁啊，话说咧，屋企咧就系即系早前就添置咗一个叫做破壁机嘅东西啦。 哦，破壁机劲。 我妈生日嘅时候咪叫我买咗破壁咯，几年前。 养生噶嘛，可以将啲唔同嘅嘢摆晒落去，跟住佢就会brand 成一杯嘢飲，跟住飲完之後又話粗纖，又話有鈣，又話咩營養價值都喺曬度嗰啲。 最勁咧係佢成條魚懟落去咧，真係溶曬嗰啲骨，係煲湯咧， 冇錯。 係啊，你所有精華嗰啲都飲到曬。 係咪㗎？溶曬啊！ 溶曬啊！ 溶曬。 係啊， 其實唔係淨係魚，係咧啲更加硬淨、更加硬淨嘅食材咧，一樣可以透過呢個破壁機咧，將佢粉碎嘅，正所謂。即系嗱，你听到粉碎两个字咧，你觉得好得人惊啦。即系你谂下，你要好小心去操作呢部机 啊。 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就真系好似人哋嗰啲意外咁样咧，就好危险啦。咁即系要好小心注意去使用啦。 但其实佢嗰个形态都系好似传统搅拌机咁嘅，不过咧就系劲抽啲。因为我有一次经过嗰啲家电铺咧，都睇下啦。咁有啲 sales 就话：，哇，好劲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原先就想买豆浆机嗰啲嘅，跟住睇两睇咧，佢就啲 sales 就会 sell 你啲劲贵嘅嘢啦。因为豆浆机都讲。紧九嚿水定一千蚊噶嘛？咁你破壁机又有埋嗰啲整豆浆嘅功能咁样啦，咁所以搞一两搞就搞到三四千蚊咯。 系嘅，系真系会咁样嘅。咁其实咧，我想话咧，我嗰阵时咧添置第一部破壁机嘅时候咧，嗱呢个已经唔系第一部啦。第一部嘅时候咧，系纯粹系因为咧，就系头先你哋讲到咪话可以将啲食物嘅营养价值咧充分咁样发挥出嚟嘅。 系。 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嗰阵时买咧就系因为我小朋友啱啱出世啊，咁当其时咧就好想咧将啲食物咧，即系将佢嗰个嘅体积变得更加细，同埋咧佢个分子就更加细咁样啦，咁啲营养就可以发挥到极致啦。 总之磨到佢溶咁样。 系啦，嗰阵时就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就添置嘅。咁但系最近咧，我妈咧就无啦啦唔知点解又再即系想买多部翻嚟。 咁你旧嗰部喺咪度嘅？仲 喺度嘅。唔系，但我觉得新呢部有个好处， 咁咪多咗咯。而家 转售出去， 转售咯， 转售 实有人要。 会嘅，一个家咩叫做一个家庭啊嘛？嗰阵时有个指标就系、是。当你屋企啲电器用品多到有九成系唔用嘅时候，呢个就系一个家庭啊嘛。 通常都系咁噶嘛，即系买埋咧，唔知点解硬系觉得有新咧就要买翻多部咁样啦。咁佢就话说咧，有一日就听到我屋企咧，即系嘅小朋友就话啊，好想饮豆浆。咁啊，同我 O 个出发点一样啦，就系本身系想买个豆浆机。 系。 咁但系谂下，豆浆机唔抵，不如添置埋其他功能啦咁。咁又買多個破壁機翻屋企啦， 係啦，咁咯，通常都係咁，屋企啲嘢咧，即係整麵包咧唔夠，咁啊整埋蛋糕啦，又 兩個爐啦，即係你就會越買越多功能，咁然之後 整埋蛋撻啦，又有另一個功能， 咦，好有經驗喎，你都， 我睇到嘅係愛啊，即係你女女話想飲豆漿啫，係咪？哇，於是乎你見到你媽媽哇好努力喺度整， 係啊， 其實呢啲就係愛啊， 係啦，而我今日就係想分享呢個表達愛嘅過程，就係呢個製作豆漿嘅過程。 我又係嗰句啊，即係我幫你。教仔啊嘛，呢啲系溺爱啊，讲下就俾咁样，第一个话啊，我需要层楼，咁你就俾层楼佢。 如果我有能力嘅话，都唔该。 中哥唔系俾层楼啊，系起层楼你哋 再起层楼， 水泥开始啊， 唔得噶。 诶，咁呢个都系我哋发挥呢个努力去赚钱嘅动力嚟嘅。即係可以諗諗， 佢自己出去揾食啊嘛， 唔係到佢大啲咧，到佢大啲我就會開始表達呢個夙願嘅喇嘛咧，第時咧都想多幾搭樓揸手，開始調轉啊！而家要先調教咗佢，即係嘗試啊，盡量滿足佢嘅呢個模式先。呢個其實投資嚟㗎，而家滿足佢一杯豆漿係咪先？第時我滿足翻我層樓啊嘛，即係都要諗。 唔好解釋啊，拎我係拎我啦， 好啦， 算啦，唔好講啲咁真實嘅嘢出嚟，唔緊要，繼續講翻豆漿機先。 所以话咧，其实整豆浆咧，真系成担心机。 系啊， 嗱，虽然咧，欧话咧破壁机系真系可以将所有嘢都粉碎。 唔系我讲噶，系你哋讲噶， 我哋讲噶。 我系觉得即系唔需要屋企咁多部机噶。 哦 ，OK， 我已经有太多啦，系啊。 但我想话咧，原来整豆浆咧，嗰个事前嘅准备咧，都要好充足啦， 要浸一晚啲豆啊。 系啊，因为我都有问过，即系如果其实既然部机咁劲啦，就咁抌落去，点解唔得咧？咁因为佢。其实都是搞烂啫嘛，其实到底浸咗啲豆同唔浸啲豆有冇分别？ 真系会令到佢可能令到佢刀片唔系咁好嘅，即系咁佢都系一部机器嚟嘅。 系啦，咁虽然佢会帮你即系打好多嘢打到粉碎啦，咁可能佢如果你浸软啲嘅话，可能佢就会整得好啲咯。 即系条鱼都应该蒸熟咗，跟住先可以攞去破壁。 鱼应该冇嗰个豆噶嘛？ 梗系唔系啦，骨头、啊、 鱼骨、 啊。啊嗱，我都唔知道、啊，其实我真系我又冇破壁机。 睇咩鱼啦？我哋不如睇咩鱼啊？ 不过呢个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就买俾我妈嘛嗰部破壁机，咁佢自己又整，可能佢整热咗先怼落去。 佢冇煮煲汤俾你饮啊？ 有啊，一开头梗有啦，系啊，梗系要试试佢啦。而家我唔知佢卖咗未， 咁快讲到出售呢一部。OK， 我而家屋企嗰部仲系即系依然运作中啊。咁原来咧，佢真系要浸12个钟头啦，将啲黄豆。咁我有问过嗰个份量嘅，因为咧我屋企煮嘢咧好搞笑嘅，佢哋咧系自己煮开咧就觉得个份量系佢哋自己已经明白噶啦。咁当我问我妈嘅嗰个份量嘅时候咧，佢话总之你中意饮几多少，你咪加几多少水咯。我话唔系咧，应该有个比例噶嘛。咁佢最后屘咧就话，原来系半斤豆就3公升水 哦， 系啦咁样嘅比例啦。咁然后咧嗰个甜度咧就系视乎你再之后嗰个步骤啦。其实不外乎都系将啲豆浸淋啦。咁佢话大概浸一晚，即系12个钟以上啦。如果你浸得唔够呢个时间咧，就可能冇咁淋咁样啦。 系 可能同啲即系之后搅碎之后嘅味道都有少少关系嘅。咁咧嗱，佢其实试咗几次嘅。第一次咧，佢就纯粹系将个破壁机可能系开两次咁样啦。咁佢就觉得已经 OK 啦，已经可以变咗豆浆。咁但系后屘我哋觉得唔得，都系唔够滑，于是咧我哋就再用个破壁机再打多一次，即系总共用破壁机咧系用做三次呢一个搅拌嘅过程先， 哇， 系啦， 三次， 破壁机有冇寿命噶？ 即系倒数几次啊嘛， 有保养咯，有保养咯， 好负面啊，谂 几千蚊买部机翻嚟， 有噶有保养噶， 有嘅有嘅，咁然后咧就再将呢一个即系变成咗雪白色嘅水啦，叫豆浆啦，再去煲，然之后煲嘅时候就再加冰糖，咁你就即系视乎你自己中意嘅甜度去再加， 都系喺翻部机里面煲嘅啫， 唔系啊，系自己再搵撑煲啊。 跟住破壁机应该会热埋噶，可以有埋。 唔系啊，佢哋系再有一个咁嘅工序。 你另外帮我买一部啊，叫破壁机煲。即系买完个破壁机之后，呢、這个破壁机煲咧 有噶， 就专嚟煲呢、這个。 如果唔系我妈啲汤点会煲到？ 系啊，跟住仲要有一个好繁复嘅工程咧，就系、是、要反复咁样格渣咯、 哦。 因为佢想佢完全冇一啲嘅即系粒粒啊，或者惊佢沉淀啊。咁所以咧就再要做呢个工序咯。咁、即系真系要揾一啲好格到渣嘅嘢去做啦，都几麻烦嘅。我自己觉得 系， 所以咧即系如果俾着我咧，我就冇呢个耐性，所以我都系注定冇呢个入厨嘅天分嘅啦。 啊！呢啲淡淡都系爱嚟嘅。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10点新闻报道。 梁中、崔杰同、阿欧、林慧、巴卷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听朝见。